时间和家人一起，当然亦会支持新领队，希望对方成功。曼联早前发表声明，形容苏斯克查永远是曼联的传奇，对他离开领队的角色感到遗憾，又说过去几个星期的失望不足以掩盖苏斯克查的努力，赞扬对方在过去几年为球队重建奠下基础，感谢他的付出。天气方面，一道冷风正横过华南沿岸，随后的东北季候风将会影响该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雨，天气显著转凉，日间气温徘徊在19度左右。今日晚上气温进一步下降，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清凉同非常干燥，天色逐渐好转，随后一两日早上仍然清凉，日夜温差较大。而家嘅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9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烈风，天气概况，一道冷风正横过华南沿岸海域，随后嘅东北季候风将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6至7级，间中8级，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有几阵雨。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到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8级，海有中浪，渐转非常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初时达8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1级，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到9公里。澳门吹西北偏西风1级，能见到6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22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行政长官发表了2021年施政报告，在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下，香港回到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香港会继续发挥独特优势，发展经济，推进中部水域人工岛和北部都会区发展，彻底解决土地和房屋问题，齐心同行，开创未来。2021年施政报告。 早晨啊，朝早22度的气温啊，相对湿度90%啦，咁啊而家就嚟到早上的6:08吓，望住个七字去八字，咁啊其实系6:08嘅时间。晨光第一线入边，咁啊有白元浩咧喺朝早嘅时候都陪住各位听众啊，咁啊天文台都已经讲咗噶啦，咁啊今日嘅气温咧，咁啊徘徊喺19度嘅左右啦。嗱，夜晚嘅时间咧就会进一步下降噶咯，咁啊市区就会去到16度啦。如果你系非常之早出晚归嘅话咧，哦，原来仲有一句，新界再低两三度添，今晚嘅时间。咁啊，如果你系早出晚归嘅时候咧，咁啊要准备定多件衫啦，咁啊唔好夜晚翻屋企嘅时候咧，咁啊啲风一吹，跟住令到你觉得个凉凉地，倍添凄凉嘅感觉就唔好啊，所以咧都要暖住个身体，咁啊好啦。朝早嘅时候咧，咁啊见到而家22度啦，咁啊翻公司嘅途中咧都见到有啲地方咧系落紧雨嘅，有阵时雨水咧仲比较大添，咁啊。 所以咧朝头早嘅时候，可能成日都听啲老人家讲，哇，落完雨，咁天气又会转一转啊，咁样系嘅。咁啊，所以咧今日咧即系传统智慧又见到啦，咁啊科学嘅力量亦都见到啦。啊，天文台同啲传统智慧都话俾我哋听，今日嘅气温咧会慢慢下降噶啦，留意住啦。 晨光每日一格。 嚟到2021年嘅11月22号，咁今天系星期一嘅。头先咧，啱啱听到咧就系新闻简报嘅时候啦，就话到曼联嘅即系前任领队，而家都前任嘅领队啦，阿苏斯查咧咁啊辞职啦，啊唔做啦。曼联当然系痛心疾首啦，虽然话佢成绩咧就唔好，但系头先又听到一句话佢喺呢几个星期可能即系成绩咧都系中游位置啦，都不能够掩盖咧佢喺曼联嘅努力。做一件事要做得成功，或者令人哋觉得你系专注嘅话咧，其实你应该系无时无刻去到咧就将你嘅集中力量放喺你嘅工作上面。好似苏斯查咁啦，佢都话啊，而家领队嘅工作咧休息一下，佢第一时间咧就想陪一陪屋企人。但你呢在你工作的时候又有没有成日都是记挂住工作的每一个细节工作的每一个要点呢？你想要成功的话呢，就必须拿个心出来放在一份工上面。慢慢慢慢你就会发觉原来这个不是一份工，你开始会将你的工作变成你的使命，也都会爱上这个使命。当一个人能够爱上自己的工作，爱上自己的责任的时候呢，他在这一方面几个字来形容，简直可以说是无往而不利。咁所以在你的心里面记挂住的是份工，定是你纯粹悠闲的时间想着打份工的感觉呢？ 开信纸，你的笔迹转转，谈论昨日往事，如何让你知，活在分开不舍意，最寂寞夜深人静，陪你挂事，没有你暖暖声音。历历雨夜不再似首歌，别了你那个春天，谁在痛苦两心难安，我带着情意一丝丝凄惶，许多说话都仍然未讲，纵隔别遥远怀念对方，悲伤盼换上再许多说话都仍然未讲，盼你未忘记如梦眼光，只需看着我再不迷惘。从头梦里香，在孤单的南方，见到今天的你仍像昨日漂亮，有情望对方，望着一生都不想放，怕日后梦醒时候忍着淡忘，没有你暖暖声音，历历雨夜不再似首歌，别了你那个春天，谁在痛苦两心难安，我带着情意一丝丝凄惶，许多说话都仍然未讲，纵隔别遥远怀念对方，悲伤盼换上再会期望，我带着情意一丝丝凄惶，许多说话都仍然未讲，盼你未忘记如 朝早嘅时间六点十五分，揾嚟一首嘅歌曲《哪有一天不想你》。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 每朝起身仲系好攰，点算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可以俾到你正能量，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噶？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星期一的朝早这个时分，可能你都正在度谂紧，到底今朝早餐应该伴随一杯乜嘢嘅饮品呢？天气凉凉地，饮茶咧其实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嚟噶。饮茶除了可以消腻解滞，仲可以有助燃烧脂肪添。有营养师就话，其实有好多茶都是有降低身体变肥的能力，例如非常之常见的绿茶同埋乌龙茶，就分别有燃烧脂肪同埋分解脂肪的功用啦。经常饮用其实是有助减少身体入面的脂肪积聚，配合埋健康的饮食同埋生活习惯，就可以帮大家越饮越苗条噶啦。头先提到绿茶有燃烧脂肪的功效，注册营养师就话啦，其实绿茶是有降低饥饿感、快速铲除脂肪组织同埋促进新陈代谢嘅功效，佢可以令到更多脂肪细胞释出脂肪，尤其系腹部嘅脂肪，咁即系话可以减到肚腩。而乌龙茶就可以分解脂肪、燃烧脂肪，佢有刺激脂肪代谢嘅作用。建议食饭嘅时候可以配以一杯乌龙茶，就可以减少脂肪嘅吸收啦。另外，我哋好鍾意飲茶嘅时候叫一壶普洱茶。原来呢，普洱茶嘅发酵程度係比较高，所以可以显著咁样降低三酸甘油脂同埋腹部嘅脂肪，就可以有缩小脂肪嘅功效啦。其次，南非国宝茶亦都有抑制脂肪嘅功效㗎。南非国宝茶亦都可以叫做博士茶。佢可以帮助调节饥饿嘅信号，抑制脂肪细胞形成，对于腹部的健康是特别有益的。另外，白茶也都有移除脂肪的功效。白茶是一种天然干燥的茶类，它可以促进脂肪分解，也都可以防止脂肪形成，能够令到细胞释放脂肪，将脂肪转换为能量，有效地帮助减脂。白牡丹、寿眉等等都是属于白茶的。而最后要讲的呢，就是我自己很喜欢的薄荷茶了。薄荷茶原来是可以降低食欲的，对于消化系统亦都相当之好，可以预防肥胖和分解脂肪。另外，白茶还具有抗癌和抗氧化的功效，它是针对预防生活习惯病、动脉硬化、高血压、降低胆固醇、促进消化等等都有帮助的。不过注册营养师就提醒大家，薄荷茶呢是不可以过量摄取的，因为它都有抑制母乳的可能性，所以产后的妇女呢就不适宜饮用了。听了我讲这么多杯茶，相信你现在都应该有心水，知道今朝早想饮一杯什么的茶伴住你份靓早餐的了。星期一的早上叹完份靓早餐，自然就有好心情、好状态，可以开展我哋一个星期嘅工作啦。 凝望你，我突然渺小，故意面前发飘，可否引诱你眼睛动摇？回望我，我渐快心跳，快要面红发烧，才用笑遮掩眼睛装轻佻，很想将心事放低，很想将心灵接轨。有无事若同在我 I will be alright， 烦闷感觉都熟悉，你让懊恼东西 沦为小问题。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you make my life a better place. 难得我路上有你，灵感也一一处起。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时刻都要一起，微笑眼界寻找到新惊喜。Baby, you made my day.就如看窗，每秒漫游细想，竟感应到最美好日常。还为你锻炼我修养，会怕贸然跌身弄。甜蜜到开始会懂得思想，很想将生活记低，盼一起将生命发挥。有无事若同在 ，Oh I'll be alright， 常幻。想你的一切，细微到每一刻，随时都着迷。Oh, oh, oh, 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you make my life a better place. 难得我路上有你，灵感也一一处起。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时刻都要一起，微笑眼界寻找到新。Yeah. Live and work so fine, girl. Let me be the best for you. No, no, no. 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You make my life a better place. 还好有幸遇见你，提醒我珍惜自己。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时刻都要一起，梦想似你。 You made my day。出边二十二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每朝六点可以做乜嘢呢？仍然好梦正浓，啱啱张开对眼，已经出门口翻工，食紧第一啖早餐。总之，每朝六点到十点就会陪住你，听住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你叫我 Barbie 都得。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好啦，星期一的早上6:23，咁要开心呢都好简单嘅啫。啊，点解呀？咁睇下你住边区啦。喂，原来而家好多区呢都有一个呢叫做海滨长廊喎。咁其中可以几值得介绍俾你嘅海滨长廊呢，咁今次呢个就係位于东涌啦。东涌新海滨长廊改善工程原来就会分三个阶段完成的。整条的海滨长廊就大概是400米，会采用就先博通就再优化的概念。每一段的工程完工之后就会即刻开放给大家去使用的。首阶段临海用地以及就是由工地写字楼活化就成为了这个东涌社区联络中心就已经开放了。中心嘅有一个叫洞穴式自动虚拟实景区啊，可以咧就俾访客置身于一个立体嘅空间，哇，佢犀利啊！形容到咧就系俯瞰大屿山嘅景色啊，吓咁啊，见到政府咧网志都提到啊，东涌东海滨长廊改善工程啊，分三个阶段落成嘅。首阶段咧呢一个嘅临海用地就长70米啦，咁啊已经完成噶啦。土地拓展署咧就取得用地之后，就用咗大概6个月嘅时间，咁啊将旧有工地写字楼活化，就成为咗东区社区联络中心。嗱，而家咧就已经开放俾各个团体举办一啲不同类型嘅社区活动噶啦。好啦，第二阶段我哋想快啲玩晒成条，得嘅得嘅。第二阶段咧就长85米，咁啊工程啊进行紧啦。 預計咧就明年初咧就會即係2022年，哦，眨下眼就到啦，而家都11月啦，係咪？明年初咧咁啊會開放咧就俾市民使用噶啦。第三階段嘅計劃咧就會連接第一階段海濱長廊，至到咧就係東涌發展碼頭噶。大概咧第三階段就犀利啦，230米。咁啊，土地拓展署方面咧，出年啊6月咧就會收回相關嘅土地之後咧，即刻動工噶啦。咁啊，預計明年年底咧，咁啊會完成噶啦。咁啊，即係出年年頭咧第二階段，咁啊出年年尾啊第三階段完成埋。咁啊，出年係2022年啦，即係2023年嘅時候咧，哦，搞掂曬。要揾个地方可以俾自己吃喝玩乐啊，甚至乎坐合揾啲地方坐喺度摆张席啊 ，picnic 一下嘅，即系野餐一下嘅，同屋企人可以行下望下啲靓嘅风景嘅，其实的而且确可以令到大家咧赏心乐事啊吓。嗱，访客咧就可以透过呢啲嘅叫做多项互动展品以及咧就模型了解咧可持续大屿山一啲嘅保育嘅工作，仲有咧就系增加对大屿山嘅自然啊、文化、历史啊等等嘅认识嘅。要噶要噶，如果我成日问你喂大屿山有啲乜嘢自然嘅，大家都答到啊，嗰度好多山啊，好多树啊。但如果讲到大屿山嘅历史同埋大屿山嘅文化咧，又未必可以个个答得到噶。咁所以咧呢个洞穴式嘅自动虚拟实景区啊，咁啊等访客咧可以置身于个立体嘅视觉空间，咁啊有时间都可以去望一望啊，咁啊感受一下咧就大屿山嘅唔同风貌。咁呢个海滨长廊咧，咁希望佢快啲完成，咁啊令到我哋咧有更加多咧就系可以明白到大屿山，同埋咧亦都可以多啲咧就系心旷神怡嘅机会啦。 清晨，秋空去趟旅行，结伴回斗，似往日那亲密。今天打起精神，与家中的灯，餐桌够了，要与你倾诉最近。有慰问世界在变更，到了节日更挂念至亲，比起交错见面由你抚我心痕。人生可发生失意跟欢欣，难得一转身温馨都有心，仍会有几人能够使我勇敢，曾经失散都 这种亲专业加上萧海人啊，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继续二台普通话台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啊？晨光大学啦，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林慧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李大超认为新青年的第一要务是启发文字，并想通过对俄国十月革命的评议来启发青年，但胡适就觉得中国目前的情况还未适合讨论时政。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二台好日子， 嗨，我是李丽蕊啊。以前做清晨快活人的时候咧，自己咧喺出边仲有其他工作噶噃，录唱片啦，拍电影，又要做电视，身兼数职。有时拍完通宵戏咧，要直接翻去电台做朝早节目嘅。依家二台 DJ 当中都有一个好得饭数嘅，佢就系晨光第一线嘅阿欧啦。 多谢你啊 ，Sarah， 真系唔敢当，我点同你比啊？你系金像奖最佳女配角嚟噶嘛？我要向你学习就真。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而家咧就系朝早6:36，咁啊早上嘅时候咁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搭多个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我咧就系白元浩仔直播室啦，电话入边咧打电话俾阿 Kitty 先。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晨光嘅听众。 啊，你今朝把声特别精神、哦。 是星期一啊嘛， 系啦，就系、是、因为星期一啊嘛，所以咧就有啲朋友咧仲系比较上懵懵松松嘅感觉啊。但系你好嘢喎，你今个星期特别精神、啊。 诶、唔知同天气有冇关系咧？今日开始就会凉凉地嘛，转凉啊嘛。咁所以今朝早咧，我开窗我都 feel 到咧，吹埋嚟嗰啲风咧系冻冻地咁样嘅。咁啊，零舍精神啊，我觉得。我幾鍾意呢啲凍嘅天氣，例如有啲人呢就話凍嘅時候呢就離唔開個皮竇啊。我反而覺得呢凍凍地嘅天氣呢，打開個窗俾啲風吹下呢，個人就會醒啲喎、 啊。係啊，夏天呢我哋就開冷氣啊，即係焗住，因為熱到開冷氣。呢、這個天呢其實真係開住個窗呢，你夜晚真係冚好被啊，瞓得好呢個人呢插滿電，早啲起身就最舒服啊，最好有時間做運動添啊。 是啊，不过都减的啦，有些人呢星期一都真的觉得很累的。咁所以我知道呢星期一朝头早譬如你有时间的话呢，可能会即是冲一冲个凉，醒一醒，跟住先至出门口。因为有些朋友是喜欢朝头早冲凉的嘛。 是啊是啊是啊。 咁你有冇试过呢在冲凉的时候唱歌，发现呢唱得比平时好呢？ 我又冇喎、啊，自從因為我細個住嗰個屋企咧，住大廈嘅時候啦，咁嗰個浴缸咧就得一隻窗，跟住就隔離就已經係個騎樓啊。咁我試過咧，我細個唱歌嘅時候，因為都係難聽噶啦。咁但係一路唱嘅時候咧，發現我有屋企人咧喺出邊裝我、啊，即係因為你明唔明啊？嗰、那個感覺唔舒服啊！即係佢咧一望就望到入嚟啦，跟住咧仲要咧就喺度望住我唱歌啦咁樣，哇！搞到我咧～个心怯一怯啊，跟住就戒咗咧喺一路唱歌一路冲凉嘅习惯啦。 哦，可能你唱得太动听，所以吸引咗观众过嚟咧。 肯定唔系咯，我音乐攞 C 嘅咋。 就算你音乐攞 C 都好啦，但系有时咧，你有冇听人讲话啊？即系冲凉嘅时候唱歌系唱得特别好听，系有原因嘅，系即系好科学嘅呢一样嘢。 系咪因为冲热水凉嘅时候暖住个喉咙嗰啲啩？关唔关事啊？ 這個他又沒有說，不過我覺得都有很多不同的原因，比較科學一點可以這樣說。第一呢就是因為廁所有瓷磚啦、啊、那些你的歌聲呢聲音呢就會從那個瓷磚那裡反射， 即是加 echo 類似啦，等你的耳朵聽下去那些聲音就會顯得更加大聲一點，還有有力一點，是啦，好像加 echo 的原理那樣啦、 啊、 第二呢就是因為你洗澡的時候有水嘛， 咁其實呢喺沖涼過程嗰啲水流呢都會令到你嗰個聲波嘅傳播方式呢會更加長啊。咁聲波呢徘徊嘅時候就以每秒100次左右嘅速度去到震動，咁令到你個聲音聽起嚟呢係會更加深沉一啲，增強咗你嗰個低音。所以有時候平時你咦我去唔到個位喎，點解沖涼唱歌嗰時落到嗰個低音位嘅呢？但係嗰個嘅水流嘅影響啦。 哦，咁我開咁可能我開大啲個花灑，同我扭細啲咧，其實就影響咗嗰個低音、中音同呢個高音喎。 系啦，嗱，简单嚟讲咧，嗰、那个厕所啊、洗手间嗰个环境咧，就好似一个混音器咁样啦，令到你嗰个歌 声 系啦更加丰富，听起嚟咧特别好听，好似即系加咗 echo 咁样样。咁所以咧，好多人就话，哦，我冲凉唱歌嗰阵时咧系最好听噶，唔知点解咧去到唱歌比赛嘅时候咧唱唔翻个水准啊，就因为咧。就是嗰个环境嘅影响，就帮到你咧，好似仿佛唱起歌上嚟咧更加好听咁样咯。 我都几得意，等我开始说服我个仔，叫佢一路冲凉一路唱歌，等我听下咪好听我平时先。 系啦，如果咧你入到洗手间都发觉，咦？点解都系唱得唔好听嘅咧？ 系啦系啦， 咁可能你就揾另外一啲方法去改善你嘅歌声、 哦。我以为你会话 洗手间都帮你唔到啦， 连厕所浴室都帮唔到我咧，就话不如放弃啦，算罢啦。 唔系，可以正正经经揾个老师学唱歌嘅， 都得嘅。咁啊，星期一啦，大家。之后都睇下会唔会有机会冲个凉，唱翻支饮歌啦， 开下声啦，不过冇咁大声，唔好嘈亲隔篱啊。 系啊，可能隔篱嗰个仲未起身啊，咁你快啲翻嚟啦。 好啦， 转头见。 我是林慧，每朝见到心爱嘅人笑，全日都会满足100分啊！ 晨光百科。 好啦，晨光百科嘅时候，先提一提大家出面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4%。今日咧多云，有一两阵雨嘅，一两阵雨咧，今朝我都中咗噶啦。咁啊，希望我中晒啦吓，咁啊，等你可以咧就舒舒服服晴天咁样翻工，咁啊最好啦。好啦，晨光百科揭一揭，望一望先，望一望我哋人体篇，睇下啲骨骼，所谓骨骼精奇啊嘛，系咪？人嘅骨骼咧非常之重要，其实佢就好似一间屋个框架一样，支撑住咧我哋整个嘅身体嘅。你谂下，如果冇啲骨嘅话咧，我哋软皮蛇咁咁咁啊劈咁样摊住喺地下，咁就唔好啦。但系原来喺骨骼上面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迷思嘅。啊，点解我哋一出世嘅时候咧，嗰啲骨骼数量其实原系比大个咧为多嘅？咁系因为咧喺我哋成长过程入边，咁啊有啲嘅骨咧，佢就会合埋一齐，即好似 fusion 咁样合体。我哋出生嘅时候咧，人体大概有300块嘅骨头，成年咧就只系得翻206块嘅啫。啊，仲有啊，好多咧就系骨头嘅迷思噶。嗱，我哋骨头到底点样生长嘅咧？啊，见到啲小朋友就会慢慢大，即系佢系生长紧噶啦。我哋嘅骨头嘅顶端咧系软骨嚟噶，一种咧就具有弹性嘅组织，佢喺我哋成长嘅过程入边，佢会不断生长，慢慢就会变硬，形成咗咧就系骨骼。哦，原来就系嗰啲软嘅软骨咧就佢生紧，跟住就会变硬，从而咧就系变成我哋一条条嗰啲骨嘅，唔系嗰啲好硬嘅部分佢慢慢生，而系嗰啲软骨慢慢生。好啦。其实我哋男性大概嘅骨骼咧，20岁左右就会停止生长噶啦。女性嘅骨骼大概15岁左右咧，亦都会停止，咁啊唔会特别咧就生长，即系变高嗰种生长。咁啊，但系每一个人咧啊，都系有唔同嘅，可能有啲人咧就早啲停止，有啲人可能咧耐少少可以生得高啲。世界上最高大的人其实呢，他在21岁的时候只是得118，即是大概一米多少少啦，咁高啦。他在31岁的时间是31岁，加速生长，当时身高呢竟然间去到218cm 高。好啦，他在51岁的时间就死亡。 身高当其时咧，喺佢离世嘅时候272，可以话变成咗一个巨人啊！所以今日嘅你，如果仲系比较个子矮小嘅时候咧，唔使担心噶，可能你仲有得高噶。有啲嘅骨头咧，其实能够保护我哋身体脆弱嘅部分嘅，例如我哋嘅头颅骨咧就系保护住大脑嘅，肋骨咧就系好似呈一个好似鸟笼咁样嘅。亦都系一种力学嚟嘅，可以保护到咧我哋心脏啊，同个肺嘅器官，所以人体非常之奥妙。再望一望咯，我哋嘅脊骨咧就系身体入边嘅好似一条中轴线咁样，支撑住咧头同埋我哋嘅身体。骨仲有一种好特别嘅物质，骨髓。骨髓咧就位于身体好多嘅骨骼入边嘅，含有咧就系造血嘅干细胞以及其他多种嘅干细胞。最重要的就是造血以及提供一个免疫的组织的。所以你说人的身体相当之奥妙，只是讲骨头其实都已经有排讲的了。看看会不会有机会的时候又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例如为什么有些人会驼背啊，又或者断了的骨为什么可以接在一起的呢，都是很多奥妙。揭揭我们的百科全书迟些就会知道的。 这傻瓜机有谁稀奇，曾是你最深爱观景器，长游挥霍以光影紧记，然而你开始抱怨搞趣味，低端的对照光圈怎太曾最合拍的都需报销，如你梦你没有相宠，我到老风景可怎细数，哦哦，试问试问我都总拍摄过心里那份美好，像你当初一样高，一想就飞一般荡到，哦，不够长数，请你别空So... 曾若华佢作品《傻瓜机》， 傻瓜机咧就影唔到我哋骨嘅，嗰啲嘢叫 X 光机啊。咁多科技嘅嘢就好难明嘅，咁啊唔紧要。咁我哋 QL 入边咧有啲 IT 嘅达人啊，同我哋解开咧一个又一个关于 IT 嘅疑团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今日朝头早星期一嘅时候啦，咁啊，天气都开始凉凉地，咁但系呢啲 I T 咧都系继续咧就热辣辣嘅。电话侧边啊，揾到咧就系 I T 机构系统分析师阿涛喺度。早晨，阿涛。 喂，早晨，小白。 嗱，今个星期咧喺啲数码 I T 方面有冇啲咩特别可以提一提醒我哋咧？ 喂，有喎、哦，诶、哎，唔知你知唔知道咧 ？Apple 最近咧开始推出自助维修计划、 哦。我唔知喎，咩嚟噶？ 当然系应该系暂时系喺美国嘅地方啦。咁佢可以咧，通过一啲Apple 咧提供一啲嘅维修嘅手册俾你啦，然后咧你可以再去响佢嗰度咧买大概有都超过200款独立嘅零件，咁等你可以自己去换啊。 得唔得噶？喂，我唔系嗰啲咩中心啊，咩深水埗啲达人嚟噶。我连我自己点样开个电话我都唔识、啊。 咁如果系咁样咧，你只能够靠相关嘅人士去帮助你啦。 哦，佢有冇啲出埋啲片啊、视频嗰啲咧，就教好似我呢啲咁嘅人啊，就知你唔识噶啦，但系又知你冇钱噶啦，你个电话卖坏咗咧，你又唔识整噶啦，咁我就整条片俾你，咁你咧就可以跟住条片，跟住嗰啲步骤，咁然后咧就换相关嘅零件，你估得唔得噶啦？ 哦，我覺得可以喎、哦，我唔知道你有冇試過咧，就係、是，當我真係有啲嘢想拆開之前咧，其實我依家都會上網睇下佢點樣拆。 嚇、啊，係咯，因為而家網上面其實好多呢一類型嘅片咧，係教大家點樣去到更換零件噶嘛、嗯。不過因為一直以嚟最麻煩咧，就係本身呢一個叫做蘋果品牌，佢唔會有自己嘅零件咧。是好像散货咁样逐件逐件俾大家买、哦。 咁我觉得好明显系因为其实而家太多苹果嘅产品出现咗啦，即系好多人买。咁、啊、同样其实都有好多嘅维修出现咗噶。咁我相信啊 ，Apple 应该不胜负荷。咁所以咧就提供咗呢一个方法咧，俾、 哦、 用使用啦。 你讲咗个重点啊！我开头就喺度谂，冇、理由噶，佢嗰啲 device 咧装置整到咁鬼密实咧。咁要拆佢真係好难，因为我有试过拎啲电话呢去维修嘅时候呢，嘩，我都见到啲师傅真係好辛苦啊。既然係咁难拆嘅话，其实一般用户呢其实係好难拆㗎。咁点样可以做得好件事呢？咁而家我又见到佢有啲零件去到俾大家逐件逐件选购喎。我淨係諗咁嗰啲叫做好似可能啲街客，譬如你个电话已经冇咗保养啦，你又唔想喺嗰度续保嘅咁样，即系嗰个保养啊，咁你又想个电话坏咗，咁你就会出去揾其他嘅师傅去到修理噶啦，系咪先？咁系咪真系啱咗，会令到嗰个嘅事嗰、那个事业会蓬勃咗咧？ 喺正正我都想讲就系、是，如果你自己唔识咧，咁啊当然啦，外界嘅师傅亦都可以帮到你啦。咁佢其实都可以自己去买零件，然后就。我唔知道会唔会平俾你啦，咁、起码佢都可以帮你容易啲整得翻部电话，唔使攞一啲拆咗，即系通常有啲人就话，你换咗件件系人哋部喺其他电话度拆落嚟装翻上去。 系啊系啊，我成日听好多呢啲啊，人哋啲其他电话啲内脏咁样装入去啊咁样。 系啦，咁当然唔排除继续呢可能整啦，咁但系佢亦都可以通过呢一个方法咧嚟到去买一啲嘅零件咧嚟到去帮你装咧，其实我觉得都相对地咧应该会安心一啲。 哦，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呢一个咧，即系零件散卖嘅方法。咁然后如果自己系叻嘅，咁可以自己试下换啦。好似我咁咧，就咁水皮嗰啲咧，都系搵人帮手啦。咁但系佢呢个零件啊，你估计啦，估计会唔会包埋电池咧？其实电话最其中一个最大嘅问题就系电池嗰个寿命、哦。 会啊，佢呢度除咗电池之外，甚至咧连个即系连个显示屏啦，同埋咧。我镜头啊，其实佢都可以帮你俾你去换、啊。 镜头都有得换啊？喂，有冇得换个劲啲噶？得唔得？ 啊，咁应该就冇啦。咁啊，当然你要跟翻佢本身个规格啦。如果佢真嘅镜头原来都放唔到喺呢一部电话上面嘅，咁其实冇意思啦。 哇，咁啊都 OK 嘅，我觉得呢个方法起码唔使下又换个新嘅电话，因为我就纯上环保嘅，呢、這个成日换电话我就唔系好想。咁啊，大家可以識除專面睇下呢啲服務啱唔啱到你啦嚇。好，除咗呢一個之外咧，咁我見到啲地圖咧，有一個我唔係好明白喎，咩黑色白色其實係佢嗰啲報道講緊咩嘅咧？ 哦，你所講嘅咧就係一個叫做深色嘅模式啊。 嚇， 其實就係一個主題嚟嘅。咁啊，平時我唔知道你有冇用開 Google Maps 啊？ 有，我有啊。 一向咧，你都見到佢係好亮白嘅。 睇落去， 系啊系啊， 系啦。咁如果深色模式，其实就系将佢调翻转变成一个黑色嘅模式嘅。 诶，咁咪真系试过？我有夜晚用呢一个电话导航啊，夜晚嘅时候佢就会变咗做黑色，即系日头佢都会变咗做黑色咁样嘅视感啦。 冇错啦。 哦，咁有啲咩好处咧？呢、這个 我觉得啊，睇黑色嘅荧幕咧系舒服过睇白色嘅。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 嗯，夜晚嘅时候，我觉得如果真系。都是白色的话呢，其实是会影响那个驾驶，因为太残眼了。 都是的。咁所以变咗呢，我好多时候呢，在我用的电脑啦或者电话，其实我都转大做深色，咁等自己睇落去嘅感觉上舒服啲。 哦，咁大家可以教一教，其实佢个设定难唔难搞呢今次。 其实呢，一般你在电话的设置入面呢，同你的手机有两个情况啦，咁睇下你视乎你想定系更改你嗰个 apps 嘅。主题一定是你整部电话的主题啦。咁、如果你是想更改整部电话呢，咁你可以在你电话的设置入面呢去配备嘅。咁一般呢，你 set 咗之后呢，大多数的 apps 呢其实都会根据返你的主题呢嚟到变返深色嘅。 哦，咁大家喺设定嗰度就搵一搵，或者网上面都应该好容易搵到呢啲嘅方式呢去做嘅啫。好啦，另外呢、就係最近啦，其中一个炒到热烘烘嘅就係咩呢，就係有个频道啊。一個視頻咧，咁大家俾錢嘅，咁但係咧，我聽到坊間好多人咧就將兩大嘅頻道，一個 N 字頭，一個 D 字頭咧，就去到比較，咁而且咧，即係 D 字頭嗰個咧就係威係勢啦，又話有超級英雄優勝，但係原來都有幾多人咧係有啲聲音就話到，其實又睇唔到優勝，其實有啲冇啲乜嘢特別我哋需要留意嘅咧？ 哦，咁首先就要睇下你嘅電視機啦，係唔係？因為而家好多嘅電視機咧都有一個 app 喺入邊嘅，咁如果佢本身有呢個 app 入邊，咁你開咧相對地就會方便好多啦。 係，咁如果我譬如好似我部電視機。我已经买咗佢个服务啦，咁但如果喂我冇个 app 喎，咁点算啊？ 咁咧依家呢一刻咧，咁电视机又应该帮你唔到啦。咁你有几种方法嘅，一系咧你就如果你有屋企有部电脑仔啦，咁你可以插到落部电视机咧，咁起码咧都仲可以透过用电视嚟到睇。如果唔系咧，你就要响电话嗰度咧装咗个 app 之后咧。尝试播落个电视机度咧，咁你先至可以睇得到啦，喺个电视。 哦，但我电话都系嗰个品牌得一个插口嘅啫，佢都可以出到啲信息去到俾个电视噶。 其实都有嘅，依家坊间咧都有一啲咁样嘅传送资料嘅线咧，传送到去电视机嘅上面。咁当然啦，最好买之前都要留意一下你嗰部电话系咪都支援到可以投射落部电视上面。 哦，就唔好似我咁啦。我咧就已經幫襯咗啦，但係咧我就發覺原來我屋企嘅電視機可能都已經用咗五六年咧，於是乎咧就睇唔到嘅，咁啊而家剩笨啊，即係退我又算啦，咁啊裝咗小朋友好似多咗啲嘢睇咁啊心理嚟嘅啫，咁啊但係我又覺得咁啊裝咗就算數，咁但係由電視機啊睇唔到有啲掹整啫。 咁冇辦法啦，嗱咁你一係咧就。系咯，尝试用刚才嘅方法啦，嚟到去连接翻佢部电视度睇咯，咁唯有暂时系咁。另外个方法咧，佢都唔会介，未必介绍，但系买个部新电视啦。 如果我电视机个软件有冇得 update， 然后可以有翻相关嘅软件程式去到睇到咧？ 哦，其实系有噶，咁但系咧，真系视乎电视嗰个厂商佢愿唔愿意去提供啊。咁如果佢愿意嘅话咧。咁當然你係可以透過佢所謂嘅 App Store 入面啦，去裝翻個 Apps 啦。咁如果佢亦都有提供嘅方法俾你，你可以插 USB 去裝嗰個 Apps 喎。咁最咁希望亦都可以咁樣去到做咧，令到你都可以喺電視上面睇到咯。 哦，都有啲方法嘅，不過我就覺得咧，電視機嘅廠商就未必制噶啦。你而家都睇到嘅，咁你啊一定唔會買新電視啦，咁佢就少生意咯。 都係噶。咁所以其實我相信咧。佢嚟緊都會將好多嘅電視咧加入呢一個 Apps 咧，咁等大家可以方便嚟到去睇。 好啦，咁啊睇下我有冇緣分用電視機睇到啦嚇。唔該曬你阿頭。 好，唔該， 拜拜。 好，拜拜。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林慧。 每朝起身仲係好攰，點算呢？ 聽晨光第一線啦，可以俾到你正能量，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噶？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

早晨啊，朝早7:08嘅时间啦吓，咁啊扭开心机，有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啊准时星期一至五嘅早上咧陪住你啦。咁啊有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嘅，咁啊等白元浩咧同大家睇一睇先。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喺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今日同样都系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道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7:09嘅时候，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除咗有白元浩之外，仲有 Barbie 啦，翻咗嚟。 早晨啊，白元浩。 早晨啊，另外咧，晨光交通天文台入边有交通小子啊。 系啊，早晨啊，小白。 啱啱 作 嘅呢个名。 佢谂一谂，交通小子系咪我咧？ 好老土啊，呢个名。 系啦，我未听过呢个 term 啊嘛。 唔系啊，乜乜小子嗰啲红好耐噶。 系咯，即系神奇小子嗰啲 啊。 哇，神奇小子你识啊？ 哎，系啊，我有睇添噶。 咁犀利，我反而冇睇啊。 你系咪真系知咩样噶？ 我知道，点解唔知啊？ 讲嚟听下。 点？我话好难形容，你咪好。好难讲， 佢呢个答案好模棱两可， 成日都要威噶嘛，成日小子， 哦、 因为戴头盔啊嘛， 哦系咩？咦，我唔知系呢个，我咪 get 咗第二个啊， 咁应该系第二个啦。 佢转态转得咁快嘅，哇，果然系真系交通部嗰啲人啊，好利落噶， 哇，你呢个 get 好嘢喎， 呢个转得仲快喎，咁我呢个 tire， 咁啊，不如唔好讲嗰个住啦，讲下意外先啦，小白，因为 即刻讲， 因为今日可能天雨路滑啦，有个意外咧就唔系几好啊，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丽城花园咧系反咗架货车嘅，咁而家车龙。就过咗行丽园，去到接近丁九啊！重复多次啦，就系、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丽城花园咧，因为有车辆翻侧，咁车龙咧已经系过咗行丽园，接近丁九，咁揸车朋友咧睇下会唔会改道行驶啦。咁另外咧，大角咀有水管急修啦，大角咀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举树街嘅慢线咧需要封闭。隧道方面啊，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咧挤塞，车龙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就喺世界花园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嗰段咧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嘅。咁今日交通咧就系咁咯。 嗯，咁啊见到都几多嘅挤塞嘅情况。 系啊， 今日朝头早吓， 可能落雨啦，加埋咁样。 朝头早其实我都有落几大雨啊，我翻工嘅时候， 同埋都几黑啊个天今朝早，即系到我翻嚟嘅时候，有我又相信可能因为天气影响啦，所以咧都令到个天色咧唔会话咁光住，即系未必。会有太阳咯， 系、哦、大家留意住呢个天气同呢个交通啊吓， 系啊，留意一下啦。嗱，不过塞车嘅嘢咧，即系都一路都有噶啦，系嘛，小白啦。咁、咧今日咧都讲一个新嘅一个题目咧，就系咩咧？就系咧观塘区啊，不嬲都塞车都劲啦。咁、咧最近咧就系即系曾经之前咧市政局咧就更加咧提市建局啊，应该系 吓死我啊！你哋讲埋区域市建市政局噶， 我唔记 得细个嘅时候咧， 佢细个边度有经过市政局同区域市政局？ 我唔知佢细个有冇。 以前我试过个图书馆系市政局噶。 是咩？ 咁你美水咯，可能系咪咧？ 系应该美水啦。我以前个图书证都仍然系旧款， 哦，即系绿色、红色咁啊。 系啦，系啦，嗰个最旧色啦。 我真咁真系经历过， 真系经历过噶。我都有翻上下一年纪。 而家康文署啦， 系啦，系啦。好啦，咁不过讲翻转头啦吓。咁啊，市建局咧之前就曾经提议过咧，观塘区有啲巴士路线咧就会行，即系佢哋要因为要裕民坊嗰度重建啦。咁啊，曾经提议过咧啲巴士路线咧就 系 要兜落去呢个开源道回旋处，咁再兜翻上去。 回旋处都好。好忙下 嘅，已經好忙 嘅。係啊，平時都係禮塞嘅位啦。咁咧，本身再提議埋咧，要加多幾條巴士路線咧，就兜落去迴旋處度啦，再上翻去咧裕民坊，即係佢哋喺協和街咧就轉落去個迴旋處度先，再兜翻上去裕民坊，咁樣再出翻嚟觀塘道嘅。咁咧，本身呢個提議咧就都惹嚟好多批評啦，即係話會增加呢個擠塞嘅問題 啊， 惹嚟好多意見啦。 係啦，係啦，好多意見啦。咁咧呢個呢同埋咧增加咗嗰度嗰個迴旋處嘅壓力啊。咁咧所以咧最近咧。即係都市建局咧，都再重新去再去審視過佢嗰個嘅安排或者嗰個計劃啦。咁而家咧就有一個新嘅建議啦，就唔再咧係兜落去個迴旋處嗰度。 哦 系啦，因为可能真系， 因为回旋处真系太多车啦， 太多车啦，而且仲系巴士咧， 系啊， 真系排得 观塘道都塞咁样。 系啦，所以佢就话唔好啦。咁 早晨啊 ，Didi， 因为佢有张纸飞咗入嚟， 一 我几有礼貌，你睇下。 系咯 ，OK， 都好啦，继续讲埋呢度先。咁咧，佢咧就话啦，就话咧而家唔行嗰个回旋处啦，就主要咧佢就系谂住喺个协和街南行线咧，即系落去观塘道嗰度咧，就会整一条新嘅专营巴士专用右转线。 哇！ 好长我呢个名都，咁咧就系可以俾净系巴士用， 即系巴士专线啦，其实即系净系巴士喺嗰度排咯， 系咯， 净系巴士 嘅右转线 嘅右转线， 系啦， 哦，咁即系喺个回旋处嘅出口嗰个位啦，或者我哋要进入回旋处嘅时候，你发觉可能最左边咧嗰条线咧就系巴士专属俾巴士去到进入呢个回旋处嘅嗰条行车线， 嗱，我要补充少少先，因为佢唔系转落回旋处嘅，佢咧呢个嘅右转线咧系转入物华街，即系上一个路口啊， 哦，咁啊仲好， 咁就系啦，就唔即系唔使兜落回旋处。 咁仲好啊！ 系啊，几好噶。咁佢咧呢个新方案咧，最多原来每个钟咧，佢预计可以疏导到55架咧专营巴士噶。咁咧就可以减低个回旋处负荷咯。 咁翻好远啦，已经 系啊，55架嗰时你一齐喺度排咧，都等好耐。 因为其实系排得好耐噶，我都见识过，真系观塘。 系啊，即系都辛苦观塘嘅朋友。 系啦，有咁多人又翻工翻 工， 多人啊，始终嗰头。 咁不过嗰头啲人都要留意，有啲一系列嘅工程咧会配合噶。之后近即系依家会开始有啦，包括。就有啲嘅巴士嘅试车啦，同埋咧协和街附近咧啲交通灯啊、位置啊，或者停车线嘅位置咧，佢都会去改一改、 调整， 系啦，调整嘅。 系啦，咁啊，驾驶人士要注意啊，因为你可能平时揸开呢条路线咧，其实我自己都系驾驶人士，我都明白。喺我屋企附近嗰啲交通灯嗰啲灯位啊，其实佢几多秒会转灯咧，我都揸到熟晒，即系知道时速几多公里，咁佢咧就可以会转灯啦，咁要留意住啊咁样。咁如果你系佢嗰个叫交通灯嘅信号或者佢嘅時間改變嘅話咧，咁啊需要重新再適應過路面嘅情況。 係啦，或者過馬路咧，嗰個路口都有少少調整咗。你平時企開呢個位，可能咧佢都褪前咗，可能100米咁樣，咁你都要留意翻咯。咁樣， 係啦。咁希望個社區越做越好啦，係咪？交通上面 係啦。嗱，咁啊，小白頭先啊 ，Didi 啱啱入嚟啦。咁有啲咩消息咧？就係嗱，即係今日就大風大雨啦。咁咧就有個新嘅就係港珠澳大橋香港連接路最高車速限制咧，因為強風嘅關係，就係每小時100公里咧，就降到每小時50公里。嚟嘅，咁你经过留意翻啦，即系降低咗个车速啫。 咁啊留意住啦吓，咁啊大风嗰一带，大雨就唔知啦。 系啦， 系咪大雨就问阿 O 啦， 交俾你哋啦吓。 早晨啊 O， 早晨。 喂，早晨小白，早晨 Barbie，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啦。 早晨，咁啊出边啊头先听到 Toby 讲就话啲桥咧就由呢个时速100公里转咗做50公里，大风就见到噶啦，即系见得到嘅大风， 受得到啊吓。 系啦，雨咧， 大家。今日都要穿返件風褸，雨啊，反而廣播道停咗雨喎，係啊，咁啊，唔知往後嘅時間會唔會再落啦？咁但係頭先都聽小白同埋 Barbie 都有講啦，話翻工嘅時間都落幾大雨嚇，反而依家咧就相對冇咁大雨啦。但係了解翻，其實香港都有十多日冇落過雨噶啦，可能都因為咁樣，大家都有少少即係始料不及咁樣啦，或者冇做定準備功夫，譬如出門口嘅時候可能又要諗下今日，喂原來落雨喎、哦，要唔要著啲防水嘅工具咧？或者隻雨靴係咪出場咧？係咪要大把遮咧？係咪要改變自己嘅路線翻工？因為有啲朋友如果好天氣咧，可能會搭多啲巴士搭多啲叫做路面嘅工具啦。咁但係如果喂落雨喎、哦，即係可能會諗住搭港鐵，跟住穿過兩個商場，係迂迴少少嘅，但係起碼可以咧無縫交接啊！由出門口嗰一刻咧，完全唔係好使擔遮就翻到去公司咯。咁早少少起身啦，然後規劃大家即係今朝起身翻工翻學嘅路線圖啦。咁詳細天氣交翻俾兩位拍檔，唔該曬。 好，唔該曬。哦，咁天氣方面啊，望一望啦，多雲有幾陣雨，咁天氣顯著轉涼嘅，留意住啦。日間嘅氣温咧徘徊喺大概19度左右，咁今日晚上氣温會進一步下降，咁市區最低嘅温度就會下降去到大概16度啦，新界就會再低多2-3度，咁自己計會去到幾多度啦？吹和緩至到清勁嘅北風，離岸以及高地吹強風嘅。展望明日清涼以及非常乾燥，咁天氣逐漸會好轉噶啦。隨後一兩日早上仍然係清涼，咁日夜温差亦都係較大，這個都要留意啊嚇。而家21度嘅氣温，相對濕度93%，咁早上嘅時間見到空氣方面好嘅，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屬於2至3，咁低水平，咁吸多啖新鮮啲嘅空氣啦嚇。咁早上嘅時候一齊上下堂先，我哋有晨光大學啊。 晨光大学，今日的嘉宾是精伟。早上的晨光大学 Kitty 邀请到精伟和我们讲下这个粤剧文化的早晨啊， 到底层层层层层层层层 是什么啊这个 出场亮相咯 哦是啊即是这个 即是集一个架这样啦、哦、亮相即是跟大家打招呼早晨啊 即是平时是用一些锣鼓声去整出来的还是怎 样是啦即是平时是一个锣鼓咁亮相这件事呢就是我们通常个演员即是去到做了一段嘢啦行了一些身段啦之后呢就定落嚟俾大家睇真啲咁样嘅一个即是定格你成日都会见到得层即是个即是啲眼神啊所有嘢喺个刻定格咗咁样好似咁呢个就一个亮相囉 即是摆 pose 啊 係啦摆 pose 啊一个 fix pose 係 啦咁样 係咁样早晨啊亮相啦嗱今日呢就阿精会带咗一个活动嚟介绍俾大家嘅 係呀冇错啊其实呢个活动呢就係、是、由03年开始就已经有的 是十几年了已经 每年的11月最尾那个星期日 是 所以下个礼拜就已经是了 嗯 是那就是我们、香港和澳门都有的应该是就是做一个粤剧日 哦是那有什么玩的呢 粤剧日呢它年年都不同的但最主要分布就是有些即是讲座啦又有些试着衫啦又有折纸器啦、哦、之前呢就比较热闹啲嘅疫情前。 嗯。 往年冇疫情嘅时候呢基本上年年都会係喺尖沙咀海旁、文化中心中楼嗰边呢、就会搭台嘅。 哦。 係啦。 咦我真係冇见过喎、 啊。係可能咁啱撞唔正嗰个礼拜日。 嗰个礼拜日冇去到中楼嗰度。 係啦。但係其实年年喺嗰度呢都好热闹下㗎。但係上年就因为疫情啦。 嗯。 即咁变咗都有搞嘅但係就低调好多。 嗯。 咁今年呢我睇資料咧，就應該係移師曬入去室內，就喺文化中心入面嚟到、 哦、 去做嘅。咁啊，音樂廳即係嗰日係嗰度所有嘅活動都係關於粵劇。 係係，使唔使俾錢參加㗎？ 免費㗎，免費㗎。 哦， 係啊，咁所以大家都可以過去睇。 連睇戲都係免費啊？ 係啦。咁但佢哋嗰個活動咧，即係有一啲飛咧，即係如果係折紙戲嗰啲，好似啱啱上個禮拜一開始就已經開始派緊飛嘅免費派發嘅，咁、但係咧有一啲節目咧就當日先有嘅，即係當日先至會派門票嘅。咁其中一個咧，我見佢係一個全新嘅活動，就係喺呢個太空館入面嘅，因為咧、有一個咧叫做粵劇學習聊天室啊， 係 係啦，咁就係喺呢個嘅太空館嗰度咧，係即係嗰一日先 launch 出嚟嘅， 哦， 係啊，咁所以大家咧係可以去睇下咯，即係頭先講嘅嗰個太空館嘅粵劇學習聊天室咧，就喺中午咧就會有嘅，咁、下晝嘅活動咧就基本上就係主要係喺文化中心啦， 係， 咁啊又會有頭先講過噶啦，一啲折子戲匯演啦，就喺大劇院嗰邊啦。音樂廳那邊就會是一些兒童粵劇團和香港學校音樂節粵曲比賽的得獎者那些、就會有一些的折子戲和粵曲演唱示範這樣咯、給大家看咯另外、應該是在行政大樓那邊四樓的展覽館也都會有一些粵劇化妝示範啦、戲服穿戴啦這些就是、大家、平日沒得做的東西、現在可以過去摸一下件衫 這個真是難難啲、即係你話平時嗰啲咩韓服啊嗰啲咧，咪間唔時嗰啲咩韓國節咧都有得試著下嘅，或者嗰啲韓國護膚品啲活動咧都係啦，都有得俾你試穿下噶嘛，即係整下啲泡菜嗰啲。但係你話粵劇嗰啲嗰啲戲服咧，真係好似好少機會可以即係摸到接觸到， 比較少嘅，因為始終嗰、那個。精緻度都高啦，即係嗰啲繡花而家啲技術越嚟越少噶啦嘛，所以大家演員們都比較珍惜嗰啲戲服嘅、所以都係一個幾值得去了解一下又著下嘅。咁但係你話另外一啲展覽嗰啲，即係就咁睇就冇得俾你摸啊成啊嗰啲咧，咁就喺大堂就一路都會擺喺度。即 係我最想係可以試下化妝，我知道佢應該冇嘅，即係冇得，因為化一個妝可能都需要少少時間啦。 佢嗰個係應該有個隱藏。坐 model 喺度，有应该有个演员或者一个 model 啦。 佢化佢自己俾你睇， 佢化佢自己。 好想知道自己化咗啲粤剧妆变。 有机会我帮你试下， 唔系因为咁样先至衬翻套衫噶嘛。 都会系，系咪啊？都会系，因为我哋粤剧演员全部都要自己化妆。 系、 系啊，即系之前有好多人问我。就是说啊，是不是有人即 是 好 像有化妆师啊， 有个化妆师帮你化的咁。咁是有一些的医生呢，他们是会帮人做埋化妆这个动作的。咁但是可能相对地就不是帮专业演员，因为专业的粤剧演员呢就一定是自己化的。咁、 哦、 但是你说即是有人帮手那些是可能有啲业余的表演者啦，咁、他们未必即咁精緻，係學到每一樣嘢都要學，因為粵劇太多嘢要學。咁就即可能佢哋就化妝嗰 part 就會係醫生幫咗佢化啦。咁、但係即台上演出就佢哋自己平時排戲啊嚟去做個演出咁樣。 咁希望大家有時間就可以去參與一下啦。11月28日呢個免費嘅活動，咁亦都係即係喺香港可以話係一啲粵劇文化嘅推廣啦。每年一次盛事咁樣，咁大家去感受一下睇。可唔可以唤起你对于粤剧嘅兴趣咯？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每朝六点可以做乜嘢呢？仍然好梦正浓，啱啱张开对眼，已经出门口翻工，食紧第一啖早餐。总之，每朝六点到十点就会陪住你，听住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你叫我 Barbie 都得。 早晨 ，Barbie， 早晨啊！哦、 早晨啊！ 头先即系咪后咧，同两位拍档去倾呢个题目嘅时候咧，两位拍档都 笑咗一笑， 会心嘅微笑，同埋都有一个几估唔到点解件事会系咁啦。嗱、讲紧咧，即系美孚嗰度系有个烧烤场，咁原来。咁耐都係無牌經營， 係咯， 因為好似我哋成長個年代開始已經有㗎咯，呢、 啊、 個燒烤場係咪啊？ 都幾熱門添㗎，而且 可能即係之前係有牌嘅，可能轉咗手，跟住又變咗無牌，咁可能 係啦，冇續牌咁樣，又或者由頭都係無牌，我哋唔知啦， 我哋唔知啦， 嗰度有兩間㗎喎。我以为得一档系做烧烤场嘅啫，原来有两档嘅。我好礼拜六日抡翻啲文章啦，睇翻。咁跟住当然啦，是爷非爷，我哋又唔系即系叫做营运呢个食肆啊，唔知道。不过我有朋友咧，即系住喺嗰区嘅。咁即系住喺嗰个烧烤场隔篱嗰个屋苑啊。咁佢话咧，其实佢系好讨厌 B B Q 噶。 哦，有阵味飘上嚟系咪咧？ 特别有老公，佢话咧，一有 B B Q 嘅味道咧，就系催促佢翻屋企咁样。 哦， 唔系咁，当然呢个讲笑啦。我有朋友即系住喺嗰区，但系调翻转头，如果你日日都闻住嗰啲味咧，可能又真系感觉唔系好好咁样。我问下小白，有阵时你揸车都会喺旁边， 佢附近都有得烧烤噶嘛？ 哦，我屋企附近即系。圣地啦， 但你空旷啲嘛， 咁啊系，我都觉得你嗰度空旷啲。 你嗰度啲空气流通啲，你即系始终佢都算好市区啦。 我嗰度都已经严重啦，即系你系啊， 反映下当地居民反映 下。下昼嘅时候咧，你真系以为哇嗰度咁大烟，你真系以为咩事噶？你真系以为火烛噶？ 嗱，你呢个经历我试过，我细个嘅时候咧，那个屋苑咧附近都系有个烧烤场嘅。我细个系火炭咧，咁你知火炭落山嗰一。嗱咧都有个烧烤场噶嘛， 好似系， 我成日以为山火咁多烟飙出嚟啊， 50几60台一齐 B B Q， 好夸张噶， 嗰啲烟你就算原本系得一条烟仔升上去，你都变咗一炸烟升上去啊， 系啊，同埋咧附近嘅居民仲应该会有一个情况嘅，即系有好处亦都有唔好处啦，好处就系觉得咧啲街市同埋超级市场咧来货咧系快咗同新鲜咗，因为啲人全部都系咁买嘢， 有个流转啊嘛， 但系唔好处就系啲嘢成日俾人买晒咯， 哦，系 啊，所以。睇时机嘅呢个真系， 咁啊！大家即系透过呢一则嘅新闻，都系想话翻俾大家听，即系去食B B Q 嘅时候咧，又去翻啲有牌噶啦，呢个紧要嘅。 系啊， 系咪都有得 check 嘅咧？其实 有已经有咗上网，你有牌冇牌都冇得 check， 即系写乜烧烤场有牌咁。 理论上咧就一定有得 check， 系 即系我哋系 任何食肆都应该将佢嗰个 牌照 直接摆咗出嚟。 系啊，应该摆当眼处噶嘛。 梗系啦，通常摆个 cashier 隔篱。 系啦，系啦。 讲得冇错啊，我哋系一个文明同埋。 埋進步嘅社會嚟噶嘛？香港點會食咗咁多年？喂， 都唔知嘅， 好似冇牌照。嗱，當然啦，我再講多次，依家是爺非爺，大家唔知道啦。只不過你保障翻食客，我哋真係入到去，你無牌嘅食到肚屙，到時都係即係追唔到嘅。有陣時你去到呢一種放題式嘅燒烤，大家梗係怒食噶啦。唔通我俾咗個錢放題式， 食少少咁啊？ 食一條腸仔，一隻雞翼。一塊豬扒咁就走咩？唔會，你可能食好多咁樣，咁所以即係希望有關方面都可以跟進一下啦。咁但係琴日自己行山咧，都見到好多叫做郊區嘅燒烤爐，其實都仲係封咗嘅。 係啊係啊， 咁所以嗱有見及， 所以咪逼曬去呢啲自助嗰度咯。 係啦，就變咗喂，大家可能都會去啲郊外嘅地方，可能喺沙灘旁邊燒烤嘅，原先可以，但係依家因為封咗啊嘛，疫情嘅緣故，咁就變咗去呢啲私人嘅燒烤場。咁所以大家去嘅時候即係。宵夜食梗係開心㗎，但係咧唔想啊，即係叫違法或者即係收到告票咧，咁啊真係要 check 清楚啦。 今日天氣開始凍啊，大家又會想 BBQ 啊，留意住個牌照啊。 今日係11月22日，星期一，農曆10月18，24節氣中嘅小雪，適宜納彩、遷徙、納財、開市、交易、立券。入宅、收造、动土、起机、出行、会亲友。 今日最紧要着多件衫， 保持温暖最紧要。今日忌开窗、做屋、做桥、祭祀。 咁等天气回暖先做啦， 又唔使等咁耐。今日都系。骑乘单车日， 我会在安全的情况底下享受使用不同的交通工具的了。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7: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政府完成在愉景湾、恒丰旭辉阁受限区域内的强制检测行动，截至凌晨零时，大约270名居民接受检测，冇发现确诊个案。政府正在执法，确认所有人已经接受强制检测。政府又话在受限区域内派员到访大约140户，当中大约25户冇人应门，政府会跟进。當局昨晚公布一名從美國抵港的23歲男子初步確診，列作輸入個案，患者在機場檢測呈陽性，涉及 L452R 變異病毒株，他居住的愉景灣恆豐旭輝閣昨晚被列為受限區域。將軍澳康盛花園一座一個單位凌晨發生火警，男住戶不適送院，警方凌晨近2點接獲報案，指單位懷疑發生火警，消防到場將火救熄，67歲男住户吸入濃煙不適，送往伊利沙伯醫院治理。消防員從單位救出7隻貓，其後由相關機構接走。初步調查顯示，係爐灶起火引致火警，起火原因冇可疑。期間大約200名嘅居民疏散到安全位置。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有大批民眾上街抗議收緊防疫措施，示威演變成警民衝突。示威者主要不滿當局日前宣布的新一輪防疫措施，包括禁止未接種新冠疫苗人士進入餐廳和酒吧等場所。警方說有35,000人參加遊行。報道說，遊行一開始以和平方式進行，但後來有示威者向警方掟雜物和破壞警車，警方發射水炮和催淚氣體驅散，至少2名警員受傷。歐洲近期再次成為新冠疫情的中心，部分國家收緊防疫限制，引起民眾不滿。蘇丹局勢有新進展，一度被軍方罷免過渡政府總理職務的哈姆杜克和武裝部隊總司令布爾漢簽署新的權力分享協議之後，獲恢復職務。哈姆杜克將組建一個由技術型官員組成的民人政府。哈姆杜克表示，簽署協議是為了停止流血事件，認為年輕人的力量應該用於建設和發展。布爾漢說，協議奠定蘇丹過渡時期的基礎。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2019冠状病毒病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成员曾浩辉医生， 即系譬如打完针之后一啲嘅发烧啊、咽喉痛啊、头痛啊，或者系一啲即系攰啊咁咧，咁呢个其实就好都几常见嘅吓、可能10%嘅接种者左近咧都有即系反应啦吓、其实同流感针差唔多咁讲，咁呢啲就唔算系啲咩特别嘅异常事件啦。咁、通常我哋讲话所谓异常就系、可能系佢系比较一个严重嘅个案。又或者是一些即係好罕見，我哋唔預計會出現的事嚇，咁、所以呢啲先至係我哋會比較關心，要做多啲研究去逐個去個案。咁如果你話打完針之後翻屋企，除咗一啲頭先我講一啲常見出現嘅副作用，就唔使太擔心。如果發燒可以其實食粒嘅退燒藥都 OK。咁但係如果你係覺得係有一啲你平時唔會預計出現嘅健康狀況，或者係一啲比較好嚴重嘅情況，咁就當然呢個立即要去睇醫生。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7:39啊，室外气温而家20度，相对湿度93%啊，系啊，点解咁湿咧？出面落紧毛毛雨噶嘛，头先翻嚟嘅时候， 今朝我翻嚟嘅时候咧， 都已经落紧啦，系嘛？ 大雨， 大雨添啊，系啊，咁啊，头先就 黄豆咁大粒嗰阵时， 毛毛雨啦，咁啊都要担下遮嘅，咁啊，所以驾驶嘅朋友咧就要特别小心啲啦，天雨路滑啊吓，咁啊日间嘅气温咧都系徘徊喺19度左右，今晚咧嗰个气温仲会。进一步下降添啊！市区今晚最低咧去到大约16度啊！ 我终于买咗一件褛迎接今年嘅冬天啦！ 迎接星期一 系啊，不过原来咧网上买嘢咧真系好耐先运到嚟啊，要10个工作天。 你边度喺外国嘅网站 啦？系咯，总之系啲网站啦，系啊，跟住要10日真系好耐啊！ 外国啊，梗系会耐啲噶啦， 好期待啊！搞到我对于嗰件褛咧，本身系普通中意嘅啫嘛，同埋唔贵噶，5.0元咁样。 有冇失望先？记得嚟？ 咁又冇失望。未寄嚟啊！ 未 寄嚟啊！ 仲等緊。 係啊，講到嘢俾你 聽啦。咁但係你今晚就凍咯喎。 係啊，十幾日啊嘛。下个礼拜回暖啊， 系下个礼拜回暖系嘛？ 唔紧要啦，总会冻翻嘅， 总会冻到几日嘅，咁啊唔紧要啦，氹下自己开心啫。因为咩啊？即系礼拜四、礼拜五啊，美国 Thanksgiving 啊， 系 啊，感恩咧，有阵时咧都要为到自己去感恩，即系自己对待自己好都系紧要。你记唔记得今年咧？阿李慧思咧未比赛完之后咧，就都有讲啦，话要好好咁样去答谢自己啊。 有啊， 系啊，咁好多嘅人。 李正教练都有， 李正教练都话，即系最应该多谢系佢自己嘛。李正教练，李正教练， 大家虽然都系讲话多谢自己，但系个感觉就好不一样。 李正教练有一种幽默感喺度啦。咁但系李慧思就真系好似即系好想两只手咁样去抱抱自己咁样，都系啊。即系 Thanksgiving 除咗抱抱屋企人同埋抱抱自己都系紧要。一年过去了，你谂下。我上个礼拜即系做一个电视节目嘅时候，个嘉宾先讲，佢话原来我哋已经有2年咧系冇飞过， 系啊， 系2年咧冇得出外过圣诞节啦，即系嚟紧科斯营，大家都知道冇可能突然间话咁听日，咁咪俾你哋放行啦，飞啦咁样咁， 出年都仲系持一个观望嘅态度，即系有冇得飞都仲系观望， 因为你而家讲紧欧洲嘅疫情又再爆发啊嘛，咁呢一样又比较难搞少少啦，咁希望感恩节啊真系。 系 啊，咁啊，如果今年咧平平安安、身体健康嘅话咧，咁啊同屋企人咧自己都自制一个感恩节啦。 你谂下，欧洲疫情又反弹，圣诞老人住喺欧洲嘅，我哋都等圣诞老人惨。 都戴咗口罩系嘛？ 梗系要啦，圣诞老人都要。 圣诞 鹿 都要啊！ 感恩节咧， 雪人都要啊！ 我哋跟得好足嘅，不过咧，我真系唔中意食火鸡，我宁愿斩只白切鸡或者食只嗰啲即系豉油鸡好过啊。 滑啲觉得系嘛？ 系咯，其实火鸡都好鞋口。 其实火鸡咧，我曾经。试过食过一次是 OK 的 是 啦， 是滑的， 但我相信那个技巧 口是高啲啦，因为始终佢大只， 佢慢煮啊， 好似系喺酒店嗰度食噶，佢、嗯、我唔知佢点样啦，知佢嗰阵时好耐之前啦，咁但系佢打破咗我对火鸡嘅 系咪 传统印象 啊 ？B B 火鸡。 系啊， 都有可能系 嘅。系咯，系 B B 火， 因为细只啲容易处理啲 啦。系啊 ，B B 火鸡咪容易处理咯， 啲肉嫩啲啦。我估系咁估啦。但系即系无论食咩鸡都好，啊，总之过个开心感恩节啊，准备下啦吓。 啱啊，嗱，咁阿 O 讲到话要多谢自己咧，其中一个方法咧就除咗买嘢嚟奖励自己啊，或者做一啲自己开心嘅嘢之外咧，我觉得做翻自己亦都系一个即系对自己爱惜。嘅行為嚟嘅，即係點樣咧？你唔需要去扮一個人，或者你只係做翻一個你自己最舒服嘅，用一個最舒服嘅方式去到做翻你自己覺得最舒服嘅嘢。 啱、 嗯、 啊，非常認同啊！即係我自己，即係越嚟越大嘅時候咧，都發覺越唔想偽裝自己， 唔想理人哋點睇啊，係嘛？我就係咁噶啦，咁樣。咁啊，今日想講一下有一個一種類型嘅人咧， 咩啫你？ 佢好有感覺啊！ 我諗到咧，即係有陣時啲阿叔咧咬開個俾你坐咧，就係。 做翻自己系嘛？ 做翻自己啦！ 佢好开心噶，所以佢好开心噶，系你唔开心咁啊！坐喺佢隔篱。 喺港铁咧，牙到好开噶嘛？我真系唔明白啊！你中间究竟放住啲乜嘢要牙到咁开？我依排搭多咗港铁啊嘛。anyway， 即系呢个分享下嘢，讲到做自己啊，做自己有阵时都要顾及人哋啊！我想讲 啱嘅，系啦。嗱，不过呢一个咧，其实都系了解自己嘅一个方式嚟嘅。咁我想讲下呢一类人咧，叫做外向型内向人，一听落去好似好矛盾。咁到底你系外向啊，定系内向咧？咁、但我睇完之后咧，我又觉得，咦，我自己都有少少似呢一类人。咁今日大家咧又可以睇下，自己系唔系呢一类人啦、因为有时候，譬如你出去识朋友咧，佢会或者一啲心理测验咧，都会叫你拣噶嘛。你系外向型啊，定系内向型？咁但系咧，我次次都好似拣唔到咁，因为某一啲情况咧，你觉得自己都比起普通人咧係外向啲嘅，尤其是我哋做嘢嘅時候啦，即係對住一啲客人啊、陌生人咧、都會比較主動少少，或者你起碼唔會人哋問完你之後咧，你冇嘢答翻人啦。 又或者怕醜唔敢講，你都唔會啊。係 啦，即係你都會盡量嘗試去令到個氣氛會好啲，即係呢個係我哋好本能嘅嘢嚟嘅。 因為我哋做呢個職業 係啦，咁但係到你話唔係喺工作嘅時候，你係咪真係咁樣咧？即係可能你譬如出去參加興趣班，又有啲新嘅朋友啦，到你。你唔系用嗰个身份去到识一啲人嘅时候，你又系咪咁开龙雀？你又系咪咁容易去同人哋打成一片啊？成为咗成个班嘅里面嘅一个即系比较活跃嘅分子咧？又可能唔系、 其实唔系啊，我自己观察啦，我哋神哥嘅团队基本上每一个都系处于咁嘅状态，就系、是 外向型嘅內向人 係、我觀察啊嚇，點解咧？其實即係譬如小白都有好多幕前嘅工作，佢芭比都會有一啲鋼琴嘅演出啦。但其實佢哋本身都內斂，我自己都係噶。即係你可能覺得喂，你都 你我哋裏面最唔係噶。 你 停一服力喎， 你停一停先。 你咁樣講就 唔係啊！等等先，你聽埋我講先。 我即管聽埋你講， 因為我每次翻到嚟咧，其實我都係會同鐘哥分享好多啊！我琴日睇咗啲乜嘢，我又煲咗啲。其实我留在家的时间很多，你们真的不知道。 咦，我以为你是勾嘢讲啫， 你错了， 我 真心觉 得很外向。 我真的不觉得你 咩，我真的看晒。你问一下中国，连那个 Apple TV 那个Tom Hanks 那里。咁孤獨嘅一個老人家同個機械人，我都睇曬， 佢 劈 曬手啊！見到鐘哥， 我根本就好內向。你以為表面我係一個 social butterfly， 根本就完全同大家了解嘅。 但我見你 IG 又成日去好多 event， 嗰啲 event 被逼去啊，大佬！有人口支槍指住我喺後邊，你又睇到咩？ 我只能夠咧攞一個結論，就係你即係好多即係用盡你嘅時間啊，好少休息嘅時間啫。嗱咁啊。有几点咧，可以自己去 check 下，到底你 小柏就成日通山走，但佢你估佢想通山走，佢都系被逼，佢想多啲时间留喺屋企啊。 佢俾啲 我真系好想通山走噶，我就系因为想通山走，攞个籍口唔使成日留屋企啫。 可能系咁啊吓，咁啊即系正所谓矛盾，只因心爱着，你知嘛？系咪先？ 系啦，咁到底有几多个特质咧？咁今日可以讲少少嘅。咁第一个咧就系头先所讲噶啦，可以好健谈。咁但系咧，其实你唔系。特别好中意讲嘢嘅啫，只不过你嗰个情况底下咧，即系环境底下咧，驱使到你好需要讲嘢。好，第二咧就系你通常咧都会处于一个沉默嘅 一個環境底下，即係點樣舉個例子啦，即係話譬如有一啲人咧，好興高采烈咁討論一啲嘢咧，你通常都唔會第一個衝出嚟咧，去到同人哋去討論嘅，你會聽。系啦，你会作为一个聆听者嘅角色， 揾 point 啫。 系啦，即使咧你里面自己一路听已经有一个谂法都好啦，你都唔会好冲动咁样咧走出嚟去讲嘅，你都系睇个情况。 咦，呢个好似阿 O 喎，呢个系咪呢个情况？我通常咧听晒先， 系啦， 听晒然之后喂揾到位啦，好啦，跟住一次个机关枪，啪到你冇还手之力， 储到够力先。 你睇钟哥都认同啊呢句。 钟哥所有嘢都认同，但系钟哥教我过呢个套路。佢话嗱，你阿欧， 佢又挥手啦。 点样做节目先系好？你听晒人哋讲，都俾你讲，俾你讲，俾你讲， 系 跟住先再讲。嗱，佢又表达一只手指功啦，系啦，佢又 系手指功嚟嘅，睇清楚系手指功嚟嘅。 我发现咧，我哋三个唔矛盾，系佢矛盾啦，佢啲指引啊，一阵你入嚟讲翻，究竟你 系 咪？ 佢都系外向型内向人，佢肯定系啦。 其实。我都係跟佢嗰個模式啫嘛，佢所有劇佢都睇曬嘅，係咪先？有陣時仲坐呢個時光機去咗未來睇一啲本身係香港都未上映嘅劇集，係咪先？ 嗱，我覺得佢係外向偏內嘅，你就係外向內向偏外嘅，係啦，都有啲分別嘅。 有冇啲係內向偏外啊？有 嗱，咁啊，仲有一個嘅，仲有一個特質嘅，就係話咧，而家好多時候我哋都手機有好多嗰啲 group message 噶嘛，即係有好多群組啦。你通常咧都唔會咁中意衝出嚟覆嘅，即係可能就算你睇啦，即係大家有啲咩意。意见都好啦，咁样你会睇晒嘅，唔系忽略咗嘅。不过你又未必会咁踊跃咧，去到喺呢一啲大围讨论嘅嘢嗰度咧。 坊间有句说话叫做冲出嚟覆，就冲出嚟死。 系啊， 我哋有啲朋友都系咁啦。不过有 即刻知道边个 啦，冷静啲。系啊，所以话即系其实咧 ，social media 咧都要有 social media 礼仪同埋 social media 交际嘅技巧，真系好难嘅。其实呢个咧真系一个学科嚟啊！嚟緊點樣做一個群管理？點樣帶風向？你做政治點樣會有一個魅力啦？政治魅力或者一個營商魅力啦？即係譬如台長咁樣啊？點解啊？點解台長一講嘢就一呼百應嘅？全個台啲人都要覆嘅咁樣，好似簽到寶咁樣嘛？係咪先？但係簽到還簽到，有陣時你即係 over 咗咧， 係 overreacted 係 啦。咁 其 他同事就 看在眼裏啦。 其他同事哇點解㗎？佢係咪博乜嘢啊？咁樣即係類似有呢啲情況啦。即係好艰深嘅一个学问嚟嘅，咁啊唔喺呢度讨论啦。我亦都唔 系 好叻， 终身学习呢个话题 我亦都唔系好叻，可能有啲更劲嘅高手可以教到大家啊，点样喺个 WhatsApp 入边做到呢个网络高手？ 咁所以自己系咪呢个外向型内向人咧，就可以检视一下，了解一下自己多啲啦。 人类多么渺小，沉沦在昨晚与他朝，愿为了人还你了，用错 14分啊！听紧有刘应婷嘅《人类群星闪耀时》，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钟哥。嗱，我知道大家咧一定都有经历过咧，细个时候咧，啲大人有冇提醒大家食糖啊、食波板糖或者食香口胶嘅时候咧，千祈就唔好话喺街嘅时候咧，好多人啊，唔留神嘅时候食。因为惊住咧，即系撞一撞，可能成个啃咗落去啊！ 冇、 啊， 或者佢啲棒啊嘛，笃到自己。 系啊，我妈唔俾我喺街度食波板糖噶，因为佢话好危险咯，支棍，即系惊住咧，人哋一撞到你支棍咧，你就成支啪咗入口咧、 啊， 就会啃到啦。 我阿妈再早一步啊， 系点咧？ 唔俾佢食糖，我都想讲啦，我阿妈都系话，你唔好食波板糖啦，仲你冇一次食得完，买咩啫咁样？ 香口胶唔俾食， 系啊， 波板糖唔俾食， 吹波胶咧？ 都唔俾食，总之要使钱嘅就唔俾食噶啦。 哦，咁样嘅， 系啊，早一步 嘅。我就比较好奇嘅，同埋啲同学会请噶嘛，即系嗰阵时嗰个年代，觉得哇吹波胶好得意，啲人吹到个波咁咧就会请你食啦咁。咁我妈就好紧张嘅，因为成日惊住咧会撞一撞，咳咗落个喉咙度咧就黐住啊嘛。 嗯、 即系有听过以前嗰啲唔知系真定假嘅传闻啦。 黐住条肠系嘛？ 系啦系啦，黐住条肠或者棘住个喉咙。 我试过。 你吞过啊？你 我吞过，系我吞过。即系细个嘅时候咧，就嚼香口胶嘛，跟住嚼下咧就瞓晏觉，唔记得咗、嗯啊。一起身咧， 好大胆、啊！ 一起身嗰下咧吞口水， 嗯， 跟住就吞咗落去啦。我好惊，因为嗰阵时就系话唔知点样黐住条肠啦，要做手术啊，要拎翻出嚟啊，哇喊到我死。跟住后来又冇乜嘢啊，都咁样。 你习惯咗同佢， 或者我而家变成 共存 嗰嚿香口胶。你成日问我你个童年经历咗啲咩，可能就系吞咗落香口胶。 所以搞到。 黐住咗就黐黐啦咁样， 所以 傻黐黐啦。 原本就好啲嘅， 系原本好啲嘅个人。 最近同有好多啲嘢咧喺个肚里边食埋食埋啦。原来仲有个香口胶啊！嗱，咁呢啲就系即系所谓叫做惊住会大家都会 alert 嘅嘢会吞咗啦。咁、 嗯、 但系咧有时咧人咧真系忙中有错，又或者系咧真系可能个精神唔系好集中嘅时候咧，都偶有会发生一啲意外嘅。嗱，有啲人咧真系试过唔小心吞咗啲唔可以吞嘅嘢嘅，例如我有听过系嗰啲办公室嗰啲文件夹仔啊，黑色嗰啲咧系啦，又有听过咧系我试过有个朋友系咁样嘅，佢系教书嘅，咁你知道教书先生通常台面咧最多就系橡筋啦，同埋万字夹同埋咪帽纸啦呢几样嘢啦，咁佢话咧佢有一次试过咧，即系改簿嘅时候咧改到好晏啊，个人好攰，咁一手拎住个咖啡啦，跟住红笔啦，然之后呢只手咧就想拎粒唔知糖定乜鬼嘢食咁样啦，佢就攞咗嗰个嘅万字夹，一手就摆咗落口，然后咧喺佢未意识到个口感奇怪，佢就已经吞咗啦咁样，即系都有呢啲咁样嘅事件发生，所以我就觉得哦，都唔系咁出奇嘅一件事喎，咁 食嘢咧，应该系你会 嚼咯， 系啦，你有个口感， 系咯， 你先至会吞噶。嗱，当然会有啲人狼吞虎咽嘅， 系啊，纯粹冲机， 系啦系啦系啦。 我谂我个 friend 嗰一刻系想即系醒脑提神，搵啲嘢嚼下咧，佢就冇去谂嗰个口感同埋味道，佢就即系觉得有啲嘢摆落肚去食啦，补充个血糖，食粒糖咁样，跟住就吞咗啦咁。钟哥，你呢啲咧就应该系享受饮食嘅，即系你会想咀嚼下，感受下自己食紧啲乜嘢先吞落肚嘅。 路你都要摸一摸，你先至会吞噶嘛？ 唔系啊，因为佢以前啲经历太唔好啦，即系有啲过期啊、霉烂啊咁样咧，佢试一试先吞唔吞得噶咁样？唔系因为佢太过享受，而佢曾经试过太唔享受啦。 咁你啲经历咁样， 唔系好快嗰一个 点啊？ 我最近啫，最近你估系我食咗一啲 咩过期嘅嘢系嘛？ 屋企阿爸嗰啲咧，即系嗰啲好似薯片类嗰啲咁嘅东西， 啲脆卜卜嘅嘢， 咁啊有多细细包咁啊摆咗度。咁我有一日咧喺屋企，有啲想搵啲 人 咬啊，攞一包出嚟食啊咁啊，开开食咗啊，霉嘅， 系 酸嘅，冇乜嘢冇嚟，因为佢系炸物嚟噶嘛，应该冇啲咁嘅感觉，又霉又酸，又腍咁样，跟住食咗一嚿，冇乜好奇怪，试多嚿先，再试多嚿嘅时候，咦都好奇怪，吞咗啦，跟住再望一望，原来系两年前 过期。你挑战极限喎、啊！ 两年前过咗期， 即系证明咧，钟哥系完全唔会睇下啲食用日期，或者唔会觉得呢包嘢好似好耐冇见过。 所以唔应该学嘅呢啲嘢，唔应该学。 你呢、這个嗱，更加唔应该学嘅咧，就系我见到报道话咧，英国有一名女士啊，佢咧就因为头痛就想食头痛药，咁佢就随手又喺个床头柜嗰度就攞嗰个药啦，咁佢一手就拎住个耳机，嗰啲蓝牙耳机咪

咁后少少嘅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都系车多，龙尾就喺天富海湾。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高钠飲食会令你患上高血压、中风同埋冠心病，食嘢记得少盐少酱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人多勢眾的合作包括有來自法國的 David Guetta 女歌手 BB Rexha A Boogie with the Hoodie 和 Ty Dolla Sign I don't got friends I got family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at's all I need And you know That's what you'll always be No matter how long it's been No I don't got friends I can tell the difference with my day ones Read between the likes and the mentions Drip is so hot cause I don't got friends I got family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at's all I need and you know That's what you'll always be No matter how long it's been No I don't got friends Ooh, I got family Ooh, ooh, ooh 他沒有朋友只有家人可能连朋友都当埋咧屋企人一样啊！一大个即系音乐上嘅大家庭啊！本周新登场占第十位 ，David Guetta、BB Rexha、A Boogie with the Hoodie、Ty Dolla Sign、Family。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上个礼拜五已经预告咗啦，咁啊有我哋股评人朋友出场啦，有啊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啊，帮我哋分析大市。的杰早晨， 早晨，的杰， 早晨，杰尼中啊，欧。 早 星期一愉快， 系啊，星期一系愉快嘅，咁啊少啲星期一啊，帮我哋做一个大市嘅前瞻啊，当然要交俾 Dicky 讲讲啦，无论港股同埋美股嘅近况嘅走向究竟系点咧，今个礼拜又有啲乜嘢投资亮点咧，交俾 Dicky 讲下啦，唔该。 好啊，咁嗱，即系讲到港股就大家都知噶啦吓，我经常个比喻就系话私人嚟噶嘛，吓点解？因为咧个表现就系远逊于咧就系头先阿欧讲嘅美股，咁但系咧你话讲到美股近呢段时间咧，喺一个高位整固嘅同时，港股咧由低位开始反弹，弹完咧开始又回，咁啊两万五咧都唔系我雨痛嘅边缘啊，直情系咧。困难与痛苦嘅边缘嗰度挣扎，会唔会好翻啲咧？今个礼拜我又即系唔敢讲啊，即系亦都冇个咁乐观嘅预期啊。咁但系嗱几样嘢嘅，过去嗰段时间，由呢、這、一个即系中美嘅博弈啦，到呢、這、一个即系市象嘅峰会啦，吓、啊、市象峰会之前就喺呢一个即系天气嘅有关嘅一个即系气候峰会嗰度就有。呢、这、一個聯合嘅聲明咧，到現在咧，大家都翻去，其實冇，從來都冇走過嘅，只不過就開完呢個會，笑騎騎之後咧，喺後面會唔會放毒蛇，冇人會知，所以咧，即係亦都唔可以憧憬同幻想中美嘅博弈喺呢個關係咧，就再點樣好轉落去，即係叫做傾翻一次。 好翻啲，但系咧就系咁多啦。OK， 好啦，咁跟住翻到嚟区内啦吓，睇翻啲经济状况，政策当然系最影响个大市嘅表现噶啦吓，因为呢个主轴咧就大家都知噶啦，一个政策落嚟咧，成个行业嘅景气咧就翻天覆地。咁而家呢一秒钟咧，又好似又慢翻少少，剩翻啲，定翻少少吓。咁但系咧睇翻啲业绩咧，好似啲新经济股嘅业绩啦，除咗京东一个之外咧，即系由 B 站啊、百度啊，基本上咧阿里巴巴全部咧都系信於預期，咁當然股價咧就大部分都除咗停牌之外，大部分都即時反應啦嚇。仲有一件事咧，又唔可以唔講喎，就係好多啲內房啊、物管啊，接二連三咧，嗱，即係正所謂出事嘅出事啦，唔出事嘅咧都有事嘅，咩事咧？就係出嚟咧就係抽下水啊、集下資啊、攞下錢啊咁樣啦，因為冇事嘅。都驚遲啲有事，所以咧就可以攞到錢嘅時間都唔會唔攞嘅。就係呢個情況咧，都令到呢啲嘅板塊咧，即係好似即係彈過下之後咧，哦又再散翻咯。咁所以呢幾件事咧，頭先講咧，都繼續都會影響住嚟緊呢個星期嘅港股表現嘅。 仲有一件事嘅，我近排啊經過報紙檔啊，見到 Dicky 做雜誌封面，平時做親雜誌封面嗰啲又唔係好事。好彩你，睇做咩 Dicky 冇嘢，原來講下啊美股上揚，啲後生仔依家多啲炒美股啫，咁樣係咪啊？ 我都好驚啊！你咁講， 唔驚， 自己見到都嚇親啊！係 你出名乖噶嘛 ，Dicky， 冇事啊！好啦，咁我哋講下你嗰個恆指新貴。 所以即係問一問 Dicky 啦，即係封面人物先。嗱，有四隻呢個藍籌新貴咁樣啊，咁我想問一問啊，華潤啤酒同埋呢個新奧能源咧，即係究竟佢係真係一燈籠門啦，定還是虛火嚟嘅咧？ 啊，好，鐘哥呢個問題問得好，等我慢慢解釋先。即係咧，有陣時做分析員咧，你要預測個市升定跌咧，對於我哋嚟講咧，難度唔高嘅，因為正所謂唔係升，即係一係就唔係跌，最多就唔喐嘅啫嚇，升又唔喐，再加埋公眾假期。但係咧，即係股成分股咧，我已經講到股到咧有少少即係稀稀感覺噶啦，就即係話咧，你要估咧，即係嗰個命中率咧就唔會話好高咯。你因為你唔知道佢哋啲。即係恒生指數公司嗰啲嗰幾位成員咧，即係嗰啲口味啊嚇，即係好似以前咁樣嚇，呢只都得插下插下嘅啫，即係舉個例比喻啦。嗱，不過今次呢四隻咧，我又覺得唔係話完全係即係無的放矢嘅。嗱，當然京東集團啦，即係京東幾隻嘅，京東集團都係我估嘅其中之一隻啦嚇。咁最終都好順利入咗，雖然佢係同股不同權，加第二上市要耐啲嘅，咁但係都真係咧，我都解釋過就話純粹講呢一個新經濟科技嗰個行業喺嗰個七大分類裏面咧，其實要有一個市值嘅涵蓋面嘅，簡單啲講要揀多少少啲好大隻嘅咧，先可以浪住呢個即係涵蓋面係超過五成，因為即係越嚟越多新經濟股上市嘛，咁所以最終即係京東入係好順理成章，咁但係入埋網易咧，其實都唔係好估佢唔到嘅，因为都系因为市值咧由最高度排落嚟，跟住嗰只就已经系网易噶啦，咁佢就系第二上市啦。好啦，咁但系新奥能源同华润啤酒咧，华润啤酒我今次冇贴，因为我谂住其实都已经有只百威里边啦，但系华润啤酒上一季咧，我都记得喺即系港台喺而家即系我哋嘅时段咧都有。講過俾陳光，陳光嘅聽眾聽，我都覺得有啲機會嘅喎。咁但係上次即係講完你知啦，跟住佢今上次就唔得啊嘛，咁諗住就算啦。啊，點知今次又到佢啦噃，即係所以正所謂咧，都係張家輝嘅金句，成日都可以好適用嘅。你今次冇嗱，你而家冇，但係將來可能會有，就可能下一季嘅啫。咁但係嗱，簡單啲講，呢四隻股份嘅操作係點樣咧？大家要最關心嘅啦。嗱，如果你話今次咧。京東咧就超級大熱門，再加埋佢超級大熱門嘅同時喺上個交易天咧，因為業績好，再加埋咧染藍呼聲高咧，個股價咧已經即係 woo 咁啊，已經係一下子咧就升咗上去。咁所以今日咧如果你話真係有少少高開咧，咁我諗咧就真係一個煙花燦爛時，就係 boom boom boom boom， 咁跟住就好快就已經係散噶啦。即係又唔係煙消雲散嘅，到即係正式生效日咧都仲要買，咁但係。正式生效日咧就唔係咁快，就要12月6日禮拜一，咁即係禮拜一之前嘅三日嘅星期五咧，就係啲指數基金要買嘅時間。而家咧今日就純粹係炒個預期，咁但係咧你話另外嗰兩隻，譬如話新澳啊，以至到華潤啤酒，真係有少少黑馬得嚟咧，佢哋亦都係即係入到啦。咁所以今日咧就應該都會幾顯著高開，但係都係嗰句，如果你話今朝早先至嚟高追咧。 其實就真係唔係嗰種玩法嚟㗎啦，即係你一係呢就之前估邊贏，如果你話而家全部都喂入曬啦買啦，咁你其實呢隨時一買落去呢可能係高位，咁我就建議大家唔好高追啦。 嗯，咁的奇问多少少啦，嗰隻京东呢，嗱头先你话因为嗰啲因素呢令到其实个股价都推高咗一阵㗎啦，咁有可能呢就会落返少少，但如果你话中长线嘅话，佢会唔会可以即係上返400蚊呢，因为见到佢嘅业绩第三季又好，跟住管理层呢就话啊预料第四季呢嗰个增长都会回复喎，咁嚟緊其实系咪都有机会，即係如果有一啲人揸住咗一段时间㗎啦，想返家乡嘅系咪都可以揸耐少少咧？你觉得？ 其实咧真系基本面以至到长线嘅投资咧，又可能系另一回事啊！吓，即系纯粹短线操作。今朝早一开始四只理论上都高开，只不过京东可能高开少啲，因为上个礼拜五升停咗，其他嗰啲都会啊。但系你高开咗之后先追就系一回事。但如果你问我长线咧，咁我又同意 Kitty 咁讲，因为两只股份都系啱啱出业绩，一只阿里，一只就佢。咁但系咧，无论系即系所谓嘅top line bottom line 啦，即係我哋讲个营业额同埋个盈利嘅表现啦，即係都系嗰句啦，阿里呢比预期差啦，京东比预期好喎，仲要关键就系个业绩展望两者都好大差异，京东呢就系唱得都理论上都几乐观嘅，但阿里呢就比较负面同悲观啲，所以如果你话再远距离啲呢，虽然一隻就已经系跌到低残，一隻呢就升到近期高位，但我都会觉得如果你话再耐啲距离呢，京东即係可能个股价高位有啲反复啦，但係呢我都会相信理论上会喺 ATMXJ 里面呢会係跑赢嘅一员啦，继续係。 咁网易份业绩亦都唔差，咁部署得唔得啊 ,Dicky? 网易其实都 OK 㗎，因为呢即係哇讲到 NetEase 呢只股份真係唔係讲笑，第一次买呢喺美股呢係20年前啦，係真係整整20年前啦，当其时科网易即係最切嘅时间已经喺美股上市。咁如果你话佢係喺手机游戏嘅范畴里面，虽然佢系细过腾讯，但佢专注啊，咁所以变咗咧，政策啊，各样冇打压啊，同埋就咁睇佢条大数都 OK 咧，再加埋始终今次佢入新季咧，即系高开就梗噶啦吓，咁但系如果你话即系今日譬如一开高开好多，咁你去走去追咧，始终我都会觉得风险喺度，但如果你话未来几天，如果你话好似又回复翻平静啦，因为始终未咁快生效嘅时间，有机会如果再上个车咧，再睇长线少少咧，都唔系唔得嘅。但最简单都系讲个上个礼拜俾大家嘅建议就系，都唔知拣边只好，掟飞镖啊，好难噶，咁唔紧要啊，买一篮子 ETF 追踪住佢哋成个科技指数，咁亦都唔系一个比较好嘅办法咯，亦都不失为一个。 咁讲到 ETF 但三股民呀或者神官嘅听众多做功课啦，咁你会了解更加多。咁我早上非常多谢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呢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头先有提及过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啊？ 冇持有嘅。 好，咁我哋礼拜四再倾啊，唔该 Dicky。 唔该 Dicky， 拜拜。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8:20问下 Barbie 同埋小白啊，咁啊装咗未？装咗未啊？就系咧，即系唔同嘅串流平台啦。咁啊，我同钟哥就投入咗个怀抱啦，吓系咪啊？ 唔投入咗啦，最新啲嗰个， 新啲嗰个系啊，主题乐园嗰个，你哋投入咗未啊 ？Barbie 未？ 系咩？我以为你会早啲投入添，因为 小朋友 系我之前问过小白， 因为我觉得有好多好多嘅外界，即系好多其他选择啊，所以我想再选择下先。 哦，原来系咁样，可能你会选择其他唔同嘅平台，因为都好多。家长礼拜六日嘅时候就凑够人数啦，跟住就凑到四个人，即系就即刻就摆咗上网，跟住一个就系、譬如 Kitty A B C， 跟住Joey A B C， 跟住阿 O A B C， 跟住Robin A B C， 跟住就将呢个 capital 就摆咗上网。哇！我哋终于成为即系嗰个 D 字头嗰个串流平台嘅一员啦，咁样啊吓，咁所以即系你睇翻，其实咧佢每个月70多蚊咧，可以四人共用咧，其实唔贵，我觉得 睇套戏其实你咁谂，咪翻嚟 啊？咁又会翻翻嚟啊？不过即系小白最 concern 嗰个就系因为冇得睇 Spiderman， 所以你有啲 唔系啊？其实最 concern 嗰个咧就系我装咗之后先发现，原来唔系部部电视机都 support 咯。 系噶， 系啊， 即系你屋企好新得滞。 我同你讲咗噶啦，小白买部电视 啦，换住啊，浪费 买部电视啦。你买条电线同买部电视，应该买部电视嘅。 我谂住买条电线而家。 睇究竟会唔会迟啲有啲 plan 咧，系买部电视但系送翻个月费 plan？ 我有阵时都系咁，我记得嗰时咧推呢啲电视嘅时候咧，有某几个牌子，特别系有一个内地嘅牌子咧，佢专系推咧，我买部电视咧送个英超嘅 plan 俾你咯、嗯。有一段时间，不过嗰个电视而家都好似执咗啦，我印象之中 送得多啊， 系嗰阵时系好抵嘅， 仲好啦。我装完个 plan 送电视俾我， 哇咁啊，又 你未免大水头咗少少， 咁又冇消费者心态啊嘛， 正所谓冇咁大只夹乸嘅， 咁早就发梦啦， 搞笑啫。咁啊，跟住打开报纸都有啲报道就啊，揾咗咁多个串流平台要付费嗰啲出嚟比较下咁样，即系究竟有啲乜嘢系值得去join咧？有啲咩唔值得去join咧？其实呢啲表咧，网络上边咧都已经有晒好多噶啦。咁啊，即系有啲有小朋友啊，可能有啲又啱啲，有啲冇小朋友啊。啱啲 係 咪 先？真係有唔同嘅，佢裏邊嗰啲揀選嘅器種係唔同嘅。 係啊，咁啊，總之咧，百貨應百客，適隨轉變啦。有陣時嚟屋企睇下電視都係好啊，因為點解咧？喂，天氣唔好啊，留喺屋企好啲啊。 我以為你話因為我點咩啊？外向型內向人啊嘛，留喺屋企有咩做啊？就係睇劇咯，咁樣係啊，有好多嘢睇啊。 係啊，嗯。 系啊，咁不过今日天气咧就真系麻麻地嘅，出面有几阵雨，天气咧亦都系显著转凉嘅。室外气温而家19度，相对湿度91%。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1月22日系一年嘅第326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39日。1963年11月22日。美国第35任总统约翰金乃迪在副总统庄臣陪同下到德萨斯州的达拉斯市访问期间遇刺身亡，亦是美国历史上至今第4位遇刺身亡的美国总统。事发后，嫌疑犯里奥斯亚尔德被警方拘捕，初步认定为行凶者，但是两日后亦被枪杀。林登·庄臣宣誓就任总统后，下令组成以最高法院院长华伦为首的调查组。一年后，调查组提交报告，认为整件事件是里奥斯亚尔德一人犯案。美国民众普遍不接受这个结论。金乃迪遇刺案被视为对美国历史的发展产生重大决定性影响的事件之一。11月22日出生的朋友努力争取自我发展空间，不惜一切消除障碍，不太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睇法，喜欢随心所欲选择自己生活方式，懂得衡量自己关注的重点。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你性格的特质会不会帮助你了解问题的答案？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结论众说纷纭，我哋点样选择？系咪最终只会相信自己想相信嘅事实？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早晨光第一线 TVC Hotline 思芬继续在度噶。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同埋14/5规划嘅布局之下咧，香港嘅初创同埋创科发展迎嚟庞大嘅机遇。为咗了解目前大湾区初创企业生态系统嘅发展状况，香港贸易发展局喺今年8月至到9月就进行咗一项嘅研究，探讨大湾区初创生态系统嘅发展趋势同埋表现噃。嗱，今日咧我哋好高兴邀请到香港贸易发展局大中华地区研究团队经济师严永彤小姐 Samantha 咧，就上嚟同我哋分享有关嘅研究噶噃，亦都可以咧分享一下大湾区初创市场嘅趋势，同埋发掘当中带嚟嘅机遇噶。早晨 ，Samantha， 思芬早晨。 Samantha 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分享一下今次嘅大湾区初创研究有啲咩发现咁咧？ 呢个调查喺今年8月至9月以电话同网上问卷方式进行，成功访问咗308间喺2016年或以后成立嘅大湾区初创企业。调查发现，超过80%的受访初创企业满意大湾区的创业生态系统，当中新零售行业例如电子商贸、零售科技的满意度最高，其次是新经济例如金融科技、新能源等。按翻城市睇的话，深圳的整体创业生态系统满意度最高，其次是香港。 在支持初创企业的四项范畴入面，包括科研环境、营商环境、资金支援和创业支援，各个城市都有各自独特的优势和弱点。香港和深圳拥有优越的科研能力，其他大湾区内地城市拥有成熟的先进制造业产业链，而澳门就是中葡创业者的桥梁。各个城市凭着自身的优势融合发展，将会进一步提升大湾区初创系统的整体竞争力。 咁我想问下 Samantha 啦，咁大湾区初创企业嘅前景又系点呢？ 虽然有四成嘅初创企业坦言资金不足系佢哋目前面对最大嘅挑战，仲有超过三成嘅人认为好难揾到投资人，但普遍大湾区嘅初创企业对未来嘅前景仍然感到乐观。71%嘅大湾区初创企业预计公司嘅收入喺未来三年将会增长25%或以上，当中18%更加预计可以增长超过一倍。另外有三成的受访企业表示在未来三年入面有扩张的计划，而扩张的版图主要都在大湾区入面，以广州、深圳为主。 那香港如果要成为一个初创平台，有什么的优势呢？ 作为国际商业中心，大部分香港的专业服务机构都拥有符合国际标准的知识和经验，可以为本地、内地和海外的客户提供优质和高效的服务。因此香港是内地和海外初创企业开拓亚太市场的理想落脚点。调查显示，有76%的受访大湾区初创企业预计在未来三年会使用到香港的银行服务，亦有69%会使用到香港的会计、审计和税务咨询服务，仲有约四成的大湾区初创企业预计在未来三年会用到香港的会展服务。最后，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拥有国际化的金融体系、稳定的金融市场环境，所以香港是不少大湾区内地企业集资融资的理想平台。 多谢 Samantha 和我们分享这么多有用的资讯。但如果想接收更多有关初创市场的资讯，不知道又有什么途径呢？ 大家可以浏览香港贸发局经贸研究的网页 research.hktdc.com。我哋除咗提供有关初创企业嘅研究同埋最新嘅贸易资讯之外，仲会发表研究文章，分析唔同市场嘅发展机遇。有兴趣拓展大湾区同海外市场嘅港商都可以留意下。 今朝早唔该晒你 ，Samantha，thank you。 如果想获得最新嘅贸易资讯，即上香港贸发局经贸研究嘅网页 research.hktdc.com。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8: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屯门公路近丽城花园有货车翻侧，司机受伤。事发喺朝早大约6:00，一架中型货车沿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行驶，驶至近丽城花园时翻侧，司机一度被困，其后由救护车送往仁济医院治理。政府完成喺愉景湾、恒丰旭辉阁受限区域内的强制检测行动，截至凌晨零时，大约270名居民接受检测，没有发现确诊个案。政府正在执法，确认所有人已经接受强制检测。政府又说，在受限区域内派员到访大约140户，当中大约25户没有人应门，政府会跟进。当局昨晚公布，一名从美国抵港的23岁男子初步确诊，列作输入个案。患者在机场检测呈阳性，涉及 L452R 变异病毒株。他居住的愉景湾恒丰旭辉阁昨晚被列为受限区域。欧洲民众持续抗议政府收紧防疫措施，荷兰几个城市连续第三日有示威者同警方爆发冲突。在已经颁布紧急法的恩斯克德，警方以警棍驱散人群，而在北部的吕哥而在北部的吕佛登，有警车被石头击中。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游行演变成为警民冲突，有示威者向警方掟杂物、烟花和破坏警车，警方发射水炮和催泪气体驱散，至少2名警员受伤。法国海外属地瓜德罗普岛连续3日爆发骚乱和抢掠，政府加派50名警方特种部队成员前往当地。

花园那段车多，排到去红桥对出。全锦公路落返去全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都是慢车，排到去天富海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Let's go. Hello， 我是 Albert。 Hi， 我是李麗欣。 Hi， 我是陳志成。 你好，我是梁繼昌。 我是羅敏莊。 我是李志剛。 我是 Kitty 崔潔彤。 我是詹詩。 我是黃天怡。 我是方誠。 我是賓晨。 我是二台台長。 留意今日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风骚快活人美电康康三五成群骚动音乐各大节目时段内接听听众电话，大家可以打来1872388，台长热线全面开放。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预备 打咗，打咗未？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打咗，打咗未？我就打咗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打打打，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能再见面了，愿在完美对待睡觉。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早流流，想找朋友倾两句，去边度好呢？ 就喺呢度，晴天大饭堂。 圣诞就嚟嚟啦，想问一问大家知唔知圣诞老人点样嚟噶？ 点嚟真唔知道、 啊， 骑住碌车嚟咯， 骑住碌车嚟啊， 好似贼咁样入屋噶， 派入嚟咯。 系啊，你知唔知我细个咧，真系成日诶听我阿妈讲话，圣诞老人就喺屋企个露台嗰度爬入嚟啊嘛。 你冇担心屋企冇烟通咩？ 我冇啊，因为我阿妈已经解释咗啦。咁、我以前屋企住17楼，我都好担心，哇，好危险啊，圣诞老人。咁於是乎要等啦，咁我哋三子弟呢嗰陣時瞓埋同一間房㗎嘛，咁係為咗即係喺度，你知冬天就凍啦、為咗聖誕老人可以順利入到我哋間房呢，我哋係開住夜晚係開住嗰個好大嘅騎樓門、吹住啲冷風，好浪喺度瞓覺， 好浪漫喎、 就 係 因為浪漫一間就殘忍啦，就係為咗驚冇咗份禮物 啊其實你都好有童真先會發生呢樣 嘢。咁你吊隻物喺出面咪得囉， 我隻物已經擺咗喺床頭啦，我仲 咩呀，唔係呀，你吊喺露台出面啊，咪唔使 冇啦，咁 佢 捞乱噶，万一系啦，Kitty 讲得啱，万一佢净系俾咗份礼物我两个家姐，我咪冇， 系 咪呢啲时候嘅自私啦？ 摆喺自己个头顶系属于自己嘛。 我都记得嗰阵时系要买只大啲嘅物嘅，因为份礼物可以大啲嘛。 系啊系啊， 我特登去拣一只物咧，系可以摆到一盒四驱车入去。 哇！你咁唔贪心嘅？ 你真系奇怪，四驱车好平噶， 系咯， 70蚊啫。 我喺度问紧圣诞老人点样嚟？点解你哋大家谂紧啲礼物嘅咧？ 咁佢嚟就係派禮物㗎喎， 幫你探熱啊，唔係啦，探熱 嘅。Long time no see， 咁真係太歡笑咩？都係 聖誕老人啊，有好多傳言㗎嘛。究竟佢呢個一個係咩人啊？有好多傳言㗎嘛。不過今日唔係講聖誕老人。聖誕老人如果想知佢嘅來龍去脈，留意星期五啊。 係啊， 因為星期五嘅呢分鐘，不如我哋講下嘅時候咧，就會講聖誕老人。 哦，星期五仲會講暗黑聖誕老人添。 好喎， 冇呢啲事啊， 冇嘅。 引你听啫，点样讲？引你听啫。 好大人咧，就知道圣诞老人即系一个即系虚构出嚟啦。咁当然啦，小朋友你系唔可以同佢讲嘅。所以如果大家小朋友而家听紧呢个节目嘅话咧， 熄咗个收音机佢。不过当然，我亦唔觉得有小朋友系听晨光第一线嘅。 有嘅， 我系大人向节目嚟嘅呢个小朋友 喺校巴听紧啊嘛， 落咗车啦，翻紧上紧堂啦。 有嘅， 嗱，咁所以大家唔好想知道圣诞老人就礼拜五啦。今日咧就想讲下好多呢啲传言啊，我哋细个听嘅时候，究竟我哋几时先至觉醒？喂，假嘅、哦。大个真系唔系咁样噶呢件事，嗱，不如正话听阿 Kitty 讲嗰个咧，食咗唔觉意食咗 吞咗香口胶， 吞咗香口胶、啊，就会黏住条肠， 跟住吞咗啲核咧，就会个头三棵树， 系咯，棵树喺边我都吞唔少，喺边啊棵树？ 你几时先至知道呢啲系假嘅先？ 咪就系你吞咗之后咯。跟住冇喎，咁、啊、就知道假啦。 即系如果你一路都冇吞，去到六十岁嘅时候，你都仲会信？ 或者你出街同人哋讲咯，我哥系咁讲噶，跟住翻去俾人笑啊，咁跟住话唔系咁噶，即系啲朋友话翻俾你听咯。系、 嗯、 啊，我屋企咧就有一个传言嘅，就系、是、我妈呃我嘅。咁咧话说佢有好多咧好贵嘅护肤品，嗯、即系后生嘅时候啦。咁我嗰阵时好细个啫。咁其实咧爱美呢个天性嚟嘅，真系几岁嘅时候咧成。就偷阿妈嗰啲护肤品嚟查，即系我见佢查，咁我又查，咁但系佢嗰啲好贵噶嘛，即系成千蚊一盎嘅，咁唔系俾我咁样玩噶嘛，咁佢就同我讲，嗱呢一 part 咧就会爆炸嘅。叫做爆炸嘢，咁佢咧就话 嗰啲唔系化妆品，叫爆炸品、啊。 佢就话爆炸嘢，佢就话你唔好掂。另外呢一边咧就可以掂嘅、嗯，大人先可以掂嘅，因为如果唔小心开咗咧会爆炸嘅。咁、 嗯、 我就从此咧就好惊嗰一堆啦。咁后屘发现即系我大个咗啦，就知道嗰一堆咧就系某一个牌子嘅嚟嘅，系、 嗯、 啦，咁就真系贵嘅。咁后来我就知道其实佢唔会爆炸啦。 咁你几时知道呢啲系真系贵货？即系喺啲朋友同你讲，或者系睇广告？ 唔系噶，我都好耐冇掂佢一轮噶。咁、嗯、但系我开始就会。即系会思疑啊？点解即系点解佢掂就唔爆炸咧？即系我会偷偷地喺侧边睇下佢点样用啦，即系点样开嗰啲盖啊咁嗰啲啦。咁后来我就会觉得有啲唔对路嘅，咁、 嗯、 咪自己试咯，都系其实自己试啊、哦，都系冒住爆炸嘅危险去试试佢。 即系鼓励唔到你童年系咁样啊！真系话你奇奇怪怪啫， 唔系啊，普遍童年都系吓大噶嘛， 系 啊， 真系噶，即系个个都系。我细个都试过有一个咩啊，喺个树林嗰度啊，即系踢。波、那个波咧踢咗过去咧，跟住其他细路仔话：喂，唔好执啊！嗰度咧前两日有人吊颈啊，咁样。其实冇可能嘅，因为嗰啲全部咧树枝同埋竹林嚟嘅。 好兴鬼故啊！大细个 竹林系唔会吊到颈啦，首先系咪先？ 系唔应该添啦。 系啦，咁梗系唔应该啦。但系旧时细个睇嗰啲文初剧啊嘛，你之前讲咩小芙蓉嗰啲咧，咪好兴，即系真系有呢啲咁嘅剧目上演嘅。咁你细个好嘅， 系啊， 一踢咗个波过去咧，你真系唔敢执啊！叫妈咪买过个咯。 系、哦。细个好多时候咧，个波踢咗一啲草地咧，就叫人唔好过去。 系啊，因为佢想执啊嘛，咁咪叫你唔好执咯。你去叫妈咪买个个嘅时候，佢就执咗你个波玩啊！ 真系啊，咦，你咁熟嘅，点解？ 我哥都系咁咯， 又系咁 啊！ 咦，睇嚟你阿哥坏啲喎，真系。 好坏。 系咯， 坏过海婷啊！ 坏过海婷啊！ 嗱，阿小白同阿芭比而家作为家长咧，你哋而家有冇有啲乜嘢灌输俾啲小朋友，其实系假嘅咧？ 好多喎、啊， 嗱，即系譬如圣诞老人啦， 咪圣诞老人系 佢话长官会拉佢个仔啊， 啊长官 你连呢个都讲埋， 唔系啊，小白讲话长官会拉佢啊， 佢嗰、个真系做戏做全套啊，白月 长官咧系会拉我同我个仔都会拉嘅，因为嗱、即系有阵时咧，有啲虚构人物出嚟，咁啊将个波踢落去佢嗰度嘅，因为细路仔曳啦，咁我细个咧其实真系咧俾我阿妈用呢招咧，即系难听啲个吓态嘅， 所以都系长官啊， 我同我二家姐都系，咁我二家姐嗰阵时咧就成日一可能测验可能物格又或者有啲曳嘅时候咧，我阿妈就话带你去保良局啊，唔要你啊咁 样。呢个我都有听过。 系啦，咁跟住我阿妈仲好绝噶，希望我阿妈冇听啦，因为我阿妈咧就直头搵啲同事。个同事就喺屋企下低， 扮保良局职员接你啦。 扮保良局咁门钟，佢第一次嘅时候咧就打电话，铃铃，喂，唔该，乜乜乜小朋友喺咩度？跟住我而家即听啦，佢我系啊咁样，我系保良局嘅乜乜乜，讲一大扎嘢。 陈姑娘， 跟住我而家即嘅惊到收线啦，收线之后喊啦，喊到我妈翻屋企啦。 嗯， 跟住第二朝嚟嘅时候就上门揿钟， 哇，做得好逼真嘅， 咁样系啦，我系保良局嘅乜乜乜啊，咁样，你系咪乜乜小朋友？我而家嚟接你啊，又喊， 咁点啊？ 最后尾讲掂数咯。 跟住有次喺 lift 口度撞到，咦，原来住楼下陈师奶嚟噶喎，阿妈同佢打招呼。 最后尾咧，咁啊，当然即系我阿妈都介绍翻嗰个人系边个，因为我二家姐从良啦，跟住就冇事啦咁样。 从良系啦，其实最曳系点啫？就系考试得六十分啫嘛。 咁但系你话如果我嘅话咧，我又系细个俾我阿妈咧，又话要去嗰、那个圣士提反嗰读书，又话要做寄宿啊，跟住话送我走啊，唔要啊，跟住话咩一年先可以翻屋企一次啊，咁啊先有汤饮啊呢啲咁嘅嘢咧。 你有冇好开心啊？一年先得你一次， 我细个真系惊到腾腾震。 我细个特登填晒啲寄宿学校，投咗几个，点知又冇啊？ 点不知唔收啊？ 好丑啊！ 喂，不过即系讲翻先，唔可以唔认呢啲职员嘅。 系啊，咁梗系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即系细个嘅时候听到呢啲咧，系真系会惊嘅。因为我细个好心机嘅，好中意黐住屋企嘅。咁而家咧就成日觉得，哇！呢一招。对我嚟讲都好有效喎、啊，咁我仔有阵时曳上嚟好似癫咗咁样噶嘛，咁我心谂，咦、呢、這个僆仔有我啲 DNA 喺度噶，咁我断估同一个套路佢都会中噶、啊， 所以你就真系照版主碗啦、 啊，系啦， 唔认卡通人物嗰啲啫，动漫人物啫， 系啦，照版主碗就话咧 有虚构嘅呢个， 虚构 片 噶， 系啦， 完全虚构， 系 啦，咁我嗰个虚构嘅长官咧，咁啊最多都系会话揾下佢啊，接下佢去嗰度咩，去嗱你会去军营嗰度读书噶咁样，嗰度朝头早咧要五点钟起身。噶嗰度冇饱饭食噶， 跟住车佢去军营门口， 系啦，睇先。 因为咧，我嗰阵时咪整亲脚嘅，咁我喺医院啊嘛，咁医院对望住嗰块地咧，以前即系而家都系军营嚟噶嘛， 都系啊， 系啦。咁你我就有啲朋友住喺军营隔篱，即系粉岭嗰啲咩，成日读嗰啲咩打场嗰啲咧，佢住喺嗰度隔篱。咁我带我仔行过嘅时候咧，佢话嗱呢度咧，你见唔见到入边好多嗰啲哥哥啊，操紧兵啊咁样。跟住我見到，嗱，你一係咧就揀呢度，一係咧就揀九龍塘嗰個軍營，嗱，你可以揀噶咁樣，咁啊有實物去到支持咧，佢就信到十足。 但係而家你個仔都已經讀一年班啦，佢仲相唔相信長官呢個人物咧？ 佢好相信， 而家都仲信。 因為我曾經試過咧，即係你知我有即係有手提電話有兩個啦，咁我試過咧就用。趁佢唔為意，佢曳嘛！趁佢唔為意嘅時候咧，我仲 A 電話 打俾 B 電話， 佢仲要入咗張相落去， 入咗張軍官嘅相上去。跟住佢一曳嘅時候，喂，哎，唔好嘈住，唔好嘈住，有電話打嚟。 哎呀，長官睇到啦！ 跟住我就即刻俾埋張相佢睇，跟住佢驚一驚，咦，真係打嚟嘅喎！跟住我就話： 好無聊啊！ 我話爸爸唔聽，你聽。咁我梗係拋佢噶啦。咁我攞個電話俾佢嘅時候咧，佢就爸爸我唔聽，我唔聽咁樣。咁終於個電話就不了了之嘅。跟住我話死啦！爸爸都冇听，可能爸爸都俾人拉啊！ 长官会叫佢对上嘅将军嚟啊！你下次见过， 你知佢含住抛泪同我讲：爸爸，我真系会乖噶啦，因为咧我都唔想你俾人拉。爸爸又好锡我，我唔想我哋会分开啊！ 哎呀，好生性 啊！好生 性。你惊唔惊啊？大仔同阿细仔讲长官嘅故事咧？ 如果佢用我个套路讲，我谂都有啲惊惊地嘅，系啊， 唔紧要嘅， 好危险啊，危险、啊！ 迟啲呢啲童话都会被揭破嘅。 系啊，芭比咧，芭比有冇呢啲咁样嘅？ 我嗰啲系好实用嘅啫。如果我教我女咧，唯一一个系真系叫虚构出嚟嘅咧，就系屋企一个叫巫婆中嘅嘢咯。 即系巫婆嗰啲啊？ 类似咧，其实一个叫虚构嘅人物啦，都系因为咧，我屋企个屋苑咧系比较旧式啲嗰啲咧，佢就有一个咧嗰啲叫做警报掣嘅，即系有啲乜事就可以揿一粒长身嘅掣咧，就会自动帮。你去求助嗰一种啦，咁我就好惊佢会揿到嗰个掣，因为我无论点样整都遮唔住嗰粒掣嘅，咁所以咧为咗训练佢唔够胆自己主动去揿嗰个掣咧，我就话俾佢听，总之你一揿咧就会有巫婆咧嚟到呢度。即系敲你个门嚟捉你走噶啦咁样，咁佢就真系信佢就唔够胆行埋嗰个掣嗰度揿佢咯。其实都几难嘅，如果佢问你妈咪点解无啦啦会有个巫婆掣喺屋企嘅，即系你又要去完咗个方佢咧。 巫婆太虚无缥缈，你应该用下我招嘛，长官啊嘛，咁样你 internet 揾张相都容易啊，系咪先？ 唔系，因为小朋友又未知去到考究点解会有， 佢又冇咁多嘢谂嘅， 咁问点解啫？ 吓，但系佢哋睇咁多嗰啲童话，其实对于巫婆的概念其实很清晰的，清晰过你。 但 是 我 觉得芭比，不是我觉得芭比那招是 work 的。 因为我个女看得最多的就是学你说的，就是这些童话故事。即是她觉得巫婆是 很普遍。会不会相信自己是白雪公主会晕？ 不会咯。 没有，因为你每个这些的叫做公主啊，都有个巫婆的角色设定。 对啊，都有个这些狠毒角色的嘛。 你冰雪奇缘都有个狠毒的角色。 总之有些衰人。 但你说不买她某一天看完一套卡通片之后邪不能胜正，等我按你出来先。 哦、我相信咧，我哋细个咧，听得最第一个呢啲所谓嘅假嘢咧，应该就系 你喺石头爆出嚟嘅， 呢、 這个就系、是、你阿妈边度嚟？阿妈我喺边度嚟噶？你喺石头爆出嚟嘅，呢、這个就是第一个同我哋讲嘅大话嚟噶嘛，应该都系、嗯。但系好少家长咧就会。好細心地分析俾佢聽，究竟你點樣嚟嘅、 嗯？我有直接同阿仔講話，阿媽媽生你出嚟㗎、嗯，你成日爬翻入去啊咁樣。 咁、哦、你又 你老婆冇困擾嘅之後， 佢唔知啊、哦。 所以咧，即係我阿媽就好勁嘅。即係點解我冇呢啲嘢講咧？因為我阿媽第一句就話。呢啲嘢假噶，我阿媽永遠都係話呢啲係假噶，即係食咩食粒蘋果會生蘋果樹啊，或者咩香口膠吞咗啊嗰啲，全部都話假噶，冇事噶咁樣，所以咩都冇咯。 佢教咗你明辨是非嘅能力， 係咯，你好細個開始， 好細個已經知道咯， 係啊。 上天上，泥沙冲向海洋，尘埃的渺小，泥沙的渺小，谁弯腰去鉴赏？明知不够闪亮。生不会气场，谁攀优秀奖，谁衷心拍掌，亦不失修养。头如何疲倦了，也要抬得起。我就算没有闪光灯。世界更要强壮地，很尊严地，和亦留做知己。如无能为力去与为人相比，最重要能与不屈地自己比。我最少尊重我活动。想象痕迹都会很长，燃烧的理想，明知不理想，亦必须冲上。头如何无力了，也要抬得起。我就算没有事。世界更要强壮地，很尊严地，和亦留做知己。如无能为力去与为人相比，最重要能与不屈地自己比。我最少尊重我活到最后，拒绝断。层次的高低是心理，焦点要没过我，但我能贴地，心甘情愿从地平涯到死，残余能量上有半价能撑起，信奉我能揭开宝箱。但谁拼命，这是霸气。 陈柏宇 Jason 的新歌《对得起自己》。 哟，简单一个发音代表了一个华侨一定会明白的意思，点解呢？想不想知道呢？百元号转头话你知。这个发音屋企会讲，出去饮茶会讲，去朋友屋企会讲，总之离开了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会讲。听起上来好像虚无缥缈，其实这个字的解释大概就翻译成为好啦，出发啦这样。所以呢，我细细个的时候在屋企着晒物准备出发的时候呢，屋企人就会讲一声哟，那我就知道啦，哎啊，是时候着埋鞋了，因为要出门口啦。我们一听到这个字呢，就真的解作依家起行，所以饮完茶嗌咗埋单，又会讲一句哟，咁即系话喂而家走啦，去朋友屋企坐得耐咗啦，讲句今时啊多谢你哟，咁我哋又走，下次又再见啦。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啦，由于受漆咸道南嘅交通意外影响，咁所以车龙排到去常香道；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喺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太古城。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在星河名居，后少少近住思瑞入口都是车多，排到去泽安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就在彩虹道。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龙尾窝打路道。加士居道天桥啦，去翻红磡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一段挤塞，车龙就在果栏对出。在新界全锦公路去翻全锦交汇处，车龙排到去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沙田的污水处理厂。反方向去上水啦，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都是挤塞。 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的沙田出口。咁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车多，龙尾天富海湾。咁提一提大家咧，由于强风关系，青屿干线同埋丁九桥的车速限制啦，会由每小时嘅100公里降到每小时嘅50公里。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一集一主题，天一句，地一句，分享人生智慧，教你生命内在操练。 大师对谈， 一条条的鱼加多三点水就是渔民的鱼。今个星期大师对谈的题目是鱼与鱼，还有嘉宾主持陈明喜，请来野人同我们介绍音频治疗。 全灯法师李灿荣主持大师对谈，逢星期四晚上8点，港台电视31。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国抵近。 投资 O2O。 9:07，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做个大市嘅前瞻啦。恒指季检啦，新增咗啦，华润啤酒啦、新奥能源啦、京东集团啦同埋网易啊四只嘅蓝筹啦，市值啦合共啊约2.04万亿元嘅。喺近日港股嘅表现反复嘅情况底下咧，四间公司晋身蓝筹嘅消息咧，备受投资者关注啦。除咗关注呢啲消息之外咧，仲有啊，今个礼拜咧都有各大嘅科网股啦出业绩啊，小米集团、快手将会喺第二星期二啊公布第三季嘅业绩，美团公司咧就喺礼拜五公布第三季嘅业绩啊，咁投资者咧就要密切留意住啦。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白元浩主理， 亲子100%。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我哋亲子百分百入边啊，咁啊直播室都邀请到咧嚟自慈威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啊 Jody 咧就上到上嚟嘅。早晨 ，Jody。 早晨啊，早晨。 早晨，咁啊，我知道咧好多时家长处理小朋友嘅情绪或者当佢遇到问题嘅时候啦，家长要解决嘅。咁但系咧，我哋都会遇到个问题，就系家长好多时讲嘢咧，我哋叫做口不对心。 系啊，违心话。 违心话。 有冇留意过？其实咧，家长有时不经意咁样讲咗啲违心话嘅。 有，我自己都系家长嚟噶。 系咪啊？睇下你有冇讲。 例如个仔明明个样都懵下懵下，我都会赞佢靓仔嘅。 咁得，因为我哋接触太多家长啦，同你分享几个违心话。 好啊，好啊。 嗱，第一个你有冇听过啲家长讲？嗱，你再系咁，信唔信我乜乜乜你啦？ 有啊，即系例如如果你再曳嘅，我就送你去寄宿学校。 系啦，你再咩咧，我就唔要你，我就打你，点点点。嗱，其实我相信家长冇过系真系会想打佢赶佢，或者，但系嗱呢个违心话啦，好明显。但系咧嗱呢个叫挑人色，咩叫挑人色咧？家长同小孩讲，你够胆咁做，信唔信我乜嚟？嗱，第一个问题，你估你个仔信唔信啊？嗱， 如果佢信咧？ 如果佢信，佢就好收敛啦，好似收敛啦，但系礼转背嚟。但系十居其九，而家你发唔发觉啲小朋友咧好够吉事噶？我就唔信，我就睇你做唔做。嗱，可以话你调翻转个小朋友挑衅翻你，你做唔做？嗱，即系有时泼出去水，你讲咗，爸爸妈妈，即系我成日讲，有时智慧少少。如果你一咁讲嘅话咧，你做就死，你唔做就死。嗱，小白，你再曳信唔信我打你啊？嗱，OK， 好啦，当小朋友真系唔信嘅时候咧，你打唔打佢？ 打你又死，你唔打又死。 嗯， 打咧你又犯官非，你唔打嘅话咧又好似自打嘴巴。 系， 到时你嘅父母权威自削噶啦，系咪啊？嗱、 哦， 第一样嘢咧挑衅式，其实即系我觉得爸爸妈妈直接同你嘅小朋友讲，你个指令系要求点，就唔系去挑衅佢，调翻转头佢会挑衅翻你嘅。 嗯， 好，第一个问题咯。 嗯， 第二样嘢。我哋叫威嚇式啦，咩叫威嚇呢？都好常見，我以前我父母都咁對我嘅，即係你夠膽做，我就乜你啦。 吓、 啊！你敢胆做，我就乜嚟？ 你够胆咁样嘅话咧，你就要扎马三个钟。 系啦，嗱，你唔执啲玩具咧，你又赶你出街咁样。嗱、 啊， 当然呢个威吓式同埋头先挑衅式咧，相信背后爸阿妈都系想小朋友做啲好嘅行为。 系， 但系问题我哋当讲反话，你根本唔会打佢，唔会赶佢或者点嘅，你吓佢嘅话咧，嗱，两个后果啫。第一个后果，假设如果小白系一个胆小如鼠嘅， 嗯， 就你吓我咧，我就好惊啦。 嗱、啊。 长期受一个咁嘅威吓咧，小朋友慢慢会越嚟越自卑，觉得自己冇用，下下都要仰人鼻息啊，好吗？但系点样转去翻头先嗰个，如果威吓嘅话咧，你会好影响个亲子关系嘅。老实讲，下下都要有一个叫高压权威去吓个小朋友。细胆就惊啦，如果唔细胆嘅，可能都会接受你嘅挑战，都系论尽嘅。咁所以第二样嘢威吓式咧，咁爸爸妈妈会唔会继续做咧？系咪？好啦。其实我谂爸爸妈妈要处理就是个问题嘅，又唔系要处理个小朋友唔要个小朋友嘅。 系啊， 系嘛？好啦，第三种更加多啊！我好多家长出现嘅情况叫情绪勒索啊，有冇听过？情绪勒索式嗱，咩叫情绪勒索？ 电骗我成日听我， 系咪？佢又唔识电骗嘅。嗱，你唔听话，妈妈唔开心噶啦。 吓、 啊，你唔做乜嘢，妈妈就嬲噶啦。 哦， 嗱，好多时就因为小朋友做好与坏。是牵涉到爸爸妈妈开心与否， 嗯， 即是用我自己的情绪，所以要挟勒索的小朋友要做某些事。嗱，我咁讲，其实爸爸妈妈最终是想小朋友做好行为啫。点解要愣住自己开心与否呢？ 嗯， 嗱，当然有个论证的地方就是如果小朋友比较自信心唔够或者点咧，下一下爸爸妈妈的开心是影响到我的话咧，佢就好多时。爸爸妈妈的情绪就牵着他整个人生去走、 啊、 小朋友很多时候就要看別人家开心与否而去做某些事、 哦、 就不能够活出自己的真我。 是是、okay? 那怎样防范呢？即如果小朋友已经是发觉啊，妈妈想我开妈妈开心的我就做这件事、 嗯嗯 嗯、那我也想妈妈开心的好啦、嗯、那我尽量 去做多些这一份例如家务啊、 嗯、 例如是上一些网堂啊这 样。 我妈妈开心我就做啦这样。 倒不如呢妈妈其实最终都想小朋友做好嘢啫、 嗯 我会开心嘅，但系咧，我会因为你嘅行为，我更加会开心。即系你做某啲嘢，因为你个成长学到嘢。哇，小白你自己执翻嘢，好有手尾、哦。 嗯， 系你嘅有手尾嘅行为令到妈妈开心。 系， 就唔系因为要令妈妈开心，你要走去执嘢。 系， 即系我希望小朋友做一个有手尾、一个好品格嘅小朋友。 嗯， 而唔系下下睇住阿妈开心与否而做某啲嘅行为咯。 哇，中间嗰个拿捏位咧，家长都要好小心啊。 系啊，嗱，明白咧。我咁暂时你讲我都觉得算数啦，但係如果你长期用一个所谓情绪勒索，你做好与即係做啲唔好嘅嘢令到阿妈开心唔开心嘅话呢，其实某程度几大影响个小朋友嘅成长㗎，真係。 嗯，咁家长呢都要留意一下呢一方面，如果唔係嘅话呢，小朋友下下咧都系情绪，即系为咗人哋而活嘅话咧，即系头先 Jody 讲得好啱，活唔出自己嘅。 系 咁啊，家长有阵时亦都系讲得太多呢一类型嘅大话咧，其实就唔系咁好 嘅。 因为你同小朋友第一个建立嘅信任咧，本身系任何人都系噶啦，喺个诚信上面建立嘅。咁如果你连最基本嘅咁都搞唔掂嘅，小朋友第日你慢慢大个嘅时候咧，就好难去到。控制小朋友或者是跟小朋友相处。 我想妈妈不是专登所谓讲大话，不是、 嗯、 而我想最重要的是想 快捷 改善小朋友的行为。 通常成日见到小朋友突然间曳嘅，最快捷的方法就是好像刚才你所讲的譬如情绪的威吓他，令到他一刻是啦，令到他一刻惊了的、 嗯嗯、 他就会即刻将他那些行为就停止了。 咁、 呢个我想是我哋讲緊可能三四十年前嘅香港呢，就经常都会用呢种方法呢去到教仔㗎啦。咁、但係而家呢个方法呢都已经係落后㗎啦。咁我哋 先进啲。 冇错啦，我哋知道有啲嘅方法呢就係、是、身心灵健康之余呢亦都可以令到小朋友好好地成长嘅。咁、家长亦都唔需要呢就係、是、话以前有个套路係话好啦阿爸做坏人妈妈做好人。 中间分明。 冇错啦。咁但係其实呢而家呢个方法都落伍㗎啦。 中又嚟奸又嚟。 冇错，应该呢係 大家都是好人， 嗯， 大家都跟小朋友讲老实说话， 嗯， 然后大家都用个心咧去到跟小朋友即系随善导佢， 嗯， 咁咪变翻好人咯， 嗯， 小朋友咧都是要有多啲唔同嘅沟通，咁你就自然分到咧乜嘢说话同小朋友讲完之后都是真心说话嚟嘅，讲，嗯，完之后小朋友系会改进嘅， 冇错， 呢，这个位咧拿捏得好嘅话咧，咁啊，小朋友就可以做得好好噶啦，咁， 嗯， 家人相处都可以好。嗱，下个星期咧，嗱下一次咧，我哋又再讲下啲乜嘢嘅说话，我哋讲嘅时候又要再小心啲咯， 系又有几款啊？ 好，我哋留意一下，唔该，早啲， 拜拜。时间九点二十分啊，听过有胡鸿钧嘅《谢谢你的应援》。 Hello， 我是 Albert。 我是李麗麗。 我是鄭子誠。 你好，我是梁繼昌。 我是羅品莊。 我是李志剛。 我是 Kitty 崔潔彤。 我是蕭天。 我是黃天怡。 我是方誠。 我是賓晨。 我是二台台長。 留意今日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风骚快活人美电康康三五成群骚动音乐各大节目时段内接听听众电话，大家可以打来1872388台长热线全面开放。 是啊，提提你今日有呢一个台长热线，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1872388嘅，咁希望咧收集下听众对于我哋嘅节目啦、主持人啊、二台举办活动嘅一啲意见，同埋有啲乜嘢建议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1872388嘅。咁一阵间咧，晨光第一线嘅时段咧就会喺9:30之后咧就开始接听噶啦。咁所以大家如果有啲咩说话想透过呢个电话同我哋嘅二台台长讲嘅话咧，一阵间就可以把握机会啦。 我哋嘅身形肥咗，重咗几磅，都觉得好烦恼啦。其实狗仔都一样噶，因为食得太丰富，成日留喺屋企里面唔喐，少出街散步做运动，都会造成一啲肥胖嘅问题。如果狗仔变得肥胖嘅话，就会导致各式各样嘅疾病，例如关节又或者系心脏嘅负担。血压变高等等，通常一变肥咗咧，都唔系啲咩好事嚟噶。最近有越嚟越多狗狗有慢性病嘅问题，唔好俾佢哋变得太肥，就系重要嘅预防方法啦。所以作为主人嘅我哋，都应该要多啲留意狗狗嘅体型同埋体重，千祈唔好令到佢哋变肥，肥到一发不可收拾，咁样对佢哋嘅健康系唔好噶。中意动物的你，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Kitty。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有林太喺度。早晨，林太。 你好，陈茂。 林太啊，我知道你屋企有人生日，所以打电话嚟点唱俾佢听咧。嗯，系边个嚟噶？ 诶，我先生啊！ 哦，佢系几时生日噶？ 啱啱星期星期食嗰日过咗啦。 哦，所以就补足佢啦，冇问题。十八号生日嘅先生，咁啊，今年有冇特别嘅活动同佢庆祝啊？ 冇啊，你睇同佢食餐饭咁样， 平平淡淡就系最幸福啦、啊。证明佢最紧要眼中有你就 O K 满足晒啦。 唔系啊，只不过我哋两个咧，我膝头骨痛啊，行唔到咁远啊。 哎哟，咁你有冇好啲啊？而家 我又唔好啲啦，我生一次嘅膝头骨又系。 哎哟，咁你要慢慢保养，同埋可能都要做一啲轻盈啲嘅伸展运动，可能有帮助、 啊。系啊，有啲生咗个减肥啊。 哎哟，要慢慢嚟咯，但系呢个就 系啊系啊， 系啦、 啊， 从、饮食着手啦。 我话冇问题，系个膝头骨痛啫，其他嗯 系啦，辛苦你啦。咁我都祝你啦，同埋你先生林生林太两个都健健康康。多谢晒你电话。拜拜， 拜拜。 星也闪进眼中，海也跟我相拥，所有所有感觉也未当开始，有你一切因你发起，一切很美，只因有你。What a wonderful life， 风会吹乱我心，阳光会跟我亲吻，所有所有感觉也未当喜欢，有你一切因你发起，一切很美，只因。 光追踪三十一。 追踪三十一，电话旁边有啊，唱早晨啊，唱 早晨、啊， 早晨啊，唱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喂，星期一夜晚黑有咩睇？ 今晚夜晚黑啊，真系暗黑、啊。咁啊，冇错啦。咁啊，逢星，首先讲节目名先。逢星期一晚七点十分啊，都有 bang bang 声乐天派对啊嘛。咁、 嗯、 今晚点解黑呢？就系、是、因为请嚟嘅主角啊，就系暗黑系嘅泳儿啊。 哦，泳儿啊， 泳儿着黑色衫嘅，其实 系啦， 冇错冇错， 吓死我！你讲到佢冇得暗黑系， 系讲下搞下气氛嘅啫。 系， 主要系佢啲曲风嘅啫。近年咁啊，近年咧，阿泳儿喺音乐上面咧个风格都改咗一啲方向啊嘛。咁、嗯、啊，发展出呢啲沟渠三部曲啦，之后又会用水做主题创作咗呢个海洋系列啦。咁啊。都是偏向一些比较深沉一些的风格的歌曲。咁、嗯、今晚呢个节目呢，佢除了献唱呢些歌之外呢，佢亦都会分享一下自己的近况嘅。 嗯，咁可以睇下泳儿啊，或者泳儿嘅 fans 呢，就可以留意一下啦，呢个 bang bang 声。 係啦， 好啦。 7点35分就又睇医生喎。 冇错啦，咁医生与你啊，咁今晚星期一啦，咁嚟一个全新嘅探讨一个全新嘅疾病啦。咁今晚呢就好特别。就係、是、特別係好多朋友都會關心嘅、嗯，就係、是、呢個肥胖症啊！ 哎呀，特別留意啊！我要 係啊， 我哋冇嘅，佢哋講緊嗰啲肥胖症好嚴重嘅，其實 係嘛？係 嗱， 唔係你有少少肚腩或者三高就係肥胖症，應該都比較有一個規矩先代表你係有肥胖症 嘅 係嘛？ 冇錯啦，就係、是、咧，其實坊間上面咧，有啲人就覺得我少少肚腩仔唔算肥，有啲人就覺得即係好似譬如好多女士咁咧，即、就、係、是、覺得我有、嗯、哎呀，我只係。覺得自己重一少少咧就係肥胖啦，咁、究竟肥胖啊係點樣界定嘅？即係喺醫學上咧，原來即係近年啊，世衛咧世界衛生組織已經將肥胖列為係其中一種疾病嚟噶。咁、但係今晚會請嚟醫生同大家講解一下肥胖嘅定義，即係醫學上面嘅定義啊，同埋呢個肥胖嘅成因。咁、等大家。即係自己分類啦，自己對號入座啦。 咁啊啱啦，啊睇完之後自己可以話俾自己聽，我算唔算肥啦？識得分啦。 冇錯啦，咁啊今晚睇下，即係睇下專家點樣去界定啦。咁啊睇完呢個醫生與你之外咧，咁啊去到夜晚八點鐘有香港故事忘憂日常啊。咁啊繼續請嚟一啲民間嘅朋友啊，用佢哋嘅方法，去特別嘅方法去到。解愁忘忧，咁啊今晚嘅主角咧就系艺术家吴慧玲，咁佢画画嘅，咁啊佢嘅方法咧就系咖啡，即系对好多朋友嚟讲，咖啡系除咗提神之外咧，可能系一种生活嘅态度嚟， 品味啊， 冇错，品味嚟嘅，但系对佢嚟讲咧，咁系一种治疗情绪嘅良药嚟嘅，咁啊佢今晚咧佢会分享一啲人生嘅经历，即系好跌宕下嘅，咁啊佢就话即系咖啡近乎系救咗佢一命咁话，咁啊睇下佢今晚嘅分享啦吓， 好，咁啊另外九点半。 九点半走在运动的路上，继续请嚟一啲香港体坛嘅名将啊，咁啊分享一下佢哋嘅奋斗故事。咁啊今晚咧请嚟主角啊就系昔日咧国家队嘅女排主攻手阿孙悦。 哇，孙悦劲，孙悦有孙悦杯喎，依家系啊，好厉害，搞排球比赛，同埋当年咧小可爱啊，被誉为呢个国家队嘅， 咁佢仲有另一个绰号嘅，叫小老虎喎， 小老虎添啊， 系啊， 小老虎。 聽個名字已經知道威猛，咁啊點解佢叫小老虎呢？咁啊今晚聽佢分享一下啦。咁、其實補充少少啊，孫悦已經係喺2010年嗰陣時已經離咗香港啦。 我知啊，係啊，優才計劃啊嘛。 頭先我話呢個香港嘅體壇名將啊嘛，咁啊所以佢喺香港，我哋又請到佢嚟訪問，咁去分享翻佢嘅而家嘅生活啦，同埋咧佢亦都分享翻咧佢當年係92年啊國家隊陷入低潮嘅時候咧，佢嘅當時嘅心情又係點樣嘅、 明白，好啦，最後十点钟 一齐闯天下，雀爷的地球探索。咁啊，继续请嚟呢个大卫艾登堡爵士咧，即系80几岁嗰位，专系睇生态节目嗰位明星啊，带大家今集好犀利上天下海。咁、啊，深入婆罗洲嘅洞穴去揾嗰啲好多好多只蝙蝠，佢几十岁啊嘛，佢可以游醒落一个好深嘅洞穴嗰度。 哇，犀利啊！系啊，咁啊，真系要睇睇啦， 探险 啦，咁丰富，多谢阿昌， 唔该晒，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美国威斯康星州有汽车撞向圣诞巡游人群，当地警方表示造成超过20人受伤。当局话仍然调查事件，已经找到一架可疑车辆。 事發喺密爾沃基以西嘅沃基消市。社交網站片段同圖片顯示，當地星期日下晝衝破障礙物駛入舉行巡遊街道，從後撞向人群，多架警車同救護車趕到現場。有目擊者話，涉事車輛沿著巡遊路線高速行駛，聽到一聲巨響之後，人群中傳出喊聲同埋尖叫聲。歐洲民眾持續抗議政府收緊防疫措施，荷蘭幾個城市連續第三日有示威者同警方爆發衝突。在已經頒布緊急法的恩斯克德，警方以警棍驅散人群，而在北部的呂弗登有警車被石頭擊中。北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的遊行演變成警民衝突，有示威者向警方掟雜物、煙花和破壞汽車，警方發射水炮和催淚氣體驅散，至少兩名警員受傷。法國海外屬地瓜德羅普島連續三日爆發騷亂和搶掠，政府加派50名警方特種部隊成員前往當地。政府完成在愉景灣恆豐旭輝閣受限區域內的強制檢測行動，截至凌晨零時，大約270名居民接受檢測，沒有發現確診個案，政府正在執法確認所有人已經接受強制檢測。政府又說，在受限區域內派員到訪大約140戶，當中大約25戶沒有人應門，政府會跟進。當局昨晚公布，一名從美國抵港的23歲男子初步確診，列作輸入個案，患者在機場檢測呈陽性，涉及 L452R 變異病毒株。他居住的愉景灣恆豐旭輝閣昨晚被列為受限區域。內地過去一日新增38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7宗來自本土，分別是遼寧大連市的5宗和雲南德宏泰族景柏族自治州的2宗。境外輸入的31宗個案分布在山東、廣西和上海等地，上海再多2宗境外輸入的疑似個案。新增的29宗無症狀感染個案，其中一宗在雲南德宏泰族景柏族自治州。內地至今有98,505人確診，4,636名患者死亡，92,800多人康復出院。在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多雲有幾陣雨，天氣顯著轉涼，市區氣温由初時19度左右逐步下降至今晚大約16度，新界再低2-3度，吹和緩至清勁北風，離岸及高地吹強風。展望明天清涼和非常乾燥，天色逐漸好轉，隨後一兩日早上仍然清涼，日夜溫差較大。現在氣溫19度，相對濕度 82%。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5,021点，跌28点，成交金额10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67点，系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95点，升42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恒大汽车3.59升6仙，阿里巴巴138.5跌9毫，腾讯控股495.4跌6毫，美团277蚊跌3.6，京东集团359.6。今晚跳出是360蚊，是升7.6。Bilibili 539蚊跌91蚊，可以至加30.2，是跌3毫。网易188.7升9.7，友邦保险85.95升1.35，快手96.35升5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91，日元114.16，瑞士法郎0.929，加元1.264。人民幣6.39，英鎊對美元1.344，歐元對美元1.129，澳元對美元0.724，新西蘭元對美元0.7。日經平均指數報29,656點，跌89點。港金現價報17,150蚊，跌11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45.57美元，賣出1,846.0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消息直擊報導。

其实乜嘢行业都好，工作环境里面系咪真系可以揾到友谊呢？早排喺网上睇到一篇文章，系提议大家千祈唔好喺自己工作环境里面放下友情，唔好将学校嘅价值观带到去社会，因为其实好唔同啊！学校嘅友谊唔会牵涉到利益，职场就会牵涉到利益咯，所以好难有真正友谊。佢举咗一个实质嘅例子。如果两个求学时期的朋友在职场上变成上司和下属，这样还可不可以好像以前那样聊天，肆无忌惮，什么都讲一餐？都是的，在工作环境里面认识到的人，很多时候会有一种互相计算的情况出现。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你哋同一时间入职，去到要升职嘅时候，大家就会喺度互相盘算，升你定升我呢？唔系，我睇电视剧啲角色，如果觉得人哋比自己好，情愿唔升，自己退出噶。你都识得讲啦，呢啲系做戏咁做咯。现实社会你会唔会接触到？当然唔可以话冇。这篇文章亦都举了另一个例子，他说友情应该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如果你们原本在同一个部门工作而成为朋友，当其中一个调了去另一个部门之后，话题越来越少，这段友情还可不可以维持到呢？在一起工作很容易建立到一些关系，但是如果大家的工作环境分开了，就会慢慢少联络，甚至没有联络。经不起时间考验的友情还是不是朋友呢？这篇文章最后还讲了一句，不要交浅言深。意思就是说，如果在职场上交情不是那么深的话，千祈不要讲那么多心底话。我朋友听完之后问我怎样去分呢？我说同埋一个行业的你就是同行咯。同行如敌国，你都应该听过这一句啦。同埋一间公司那些叫做同事，经历到时间考验那些先是朋友，是三个不同的范畴，不要捞乱啊。中国人有句说话叫做四海之内皆兄弟，我不会否定这一句。但是要俾啲时间大家做到朋友，先可以做兄弟嘅。我庆幸自己喺呢个是非圈做咗咁多年，时间验证到我识到啲朋友，揾到啲兄弟。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谁说时间片刻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而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 份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我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片刻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阿欧中唔中意食薯仔啊？ 薯 蓉啊？薯饼啊？嗱，我相信咧，我哋都好中意食薯饼，因为我哋食早餐嘅时候，一见到冇薯饼送嚟咧，个人即刻嬲咗。点解会变咗粟米杯噶？ 粟米我真系麻麻地 喎，系嘛？ 系啊，尤其是人大咗啦，觉得粟米真系 好黐牙咯， 冇咁好食。细个都还好嘅，中意饮粟米汤 嘅。我都中意。 但系人大咗啦，麻麻地粟米，唔知点解。啊， 可能比較齋啲啦，覺得 係 咯，即係喺湯嗰度又覺得有啲嘢鬆下咁。 馬鈴薯啊，好食啲， 薯仔咧好香嘅，因為好多時候我哋食嗰啲咧都會有啲油炸，係啦，例如薯蓉就有醬啦。咁你平時食薯餅啊、薯波啊、薯格啊、薯圈啊咁樣咧，都係加埋即係嗰個澱粉加埋個油炸嗰種香味咧，就真係好不得了嘅。 咁當然係熱量好高啦， 熱量高啊！ 近排找了两间美式的快餐店，即是不是最传统的那间，另外那两间 五个人那间，五个人那间， 五个人和摇下摇下那间，摇下摇下那间的薯条真的很好吃，你停不到下来摇下摇下那间，跟着五个人那些呢就很野味，因为它可以给你加一些辣粉下去。 哦，好邪惡！我仲未試呢兩間快餐店， 你都未試， 我未試啊！ 五個人遲啲喺大角咀嗰度有， 我成日都經過，喺觀塘都有啦。 係咯，喺觀塘，係咯，你成日都去觀塘，係咯，點解唔試？ 因為好，我覺得好似好肥咁。 佢個 burger 係好食嘅，我想講。 下次啦，下次等我瘦翻少少，有 quota 嘅時候先啦。 我肥咗，不過唔緊要。有工作就令到我哋瘦嘅原动力，你要上镜，你就会自己瘦噶啦。 系啊， 你嚟紧又有啲拍摄嘅工作啦， 冇错啊， 所以要瘦翻啊。 咁所以如果你想食一啲比较香口啲嘅薯仔制品咧，喺屋企整就会好啲，因为你可以即系半煎炸啊嘛，用呢个方式，咁啊唔使落咁多油，成个油炸。咁啊想同大家讲一个咧薯仔芝士波波，咁呢个喺屋企整咧 ，so heavy 喎 ，so heavy。咁但系你喺屋企整咧。就可以唔落咁多油，就用半煎炸嘅形式，又可以食到嗰个好味道。咁个做法咧，其实都好简单嘅啫。咁如果你话屋企有小朋友嘅话咧，都可以整俾佢哋试下食呢啲咁嘅香口嘢。咁啊，唔好食太多咯，系咪？咁啊，好食嘅嘢，薯仔咧就用大火蒸佢啦，蒸佢20分钟，蒸到佢淋晒熟透。咁佢嗰个皮咧就压成蓉啦，就整成薯蓉啦。咁跟住咧就可以加入少少嘅牛奶、生粉、盐同埋黑胡椒。就调一调味，同埋将佢咧整翻一个 texture 出嚟，嗰、那个嘅质感 系 啦。 咁中间咧就可以攞嗰啲片装芝士咧，你就裁佢细细块咁样，就包喺呢一个嘅薯仔波波里边， 让入去， 让入去，系啦。跟住咧，你就可以喺个镬度咧，你唔用炸嘅方式，用煎嘅方式咧，嗰、那个热力一样可以煎到佢外边金黄色，哦、里边个芝士有溶嘅感觉嘅。咁一咬开咧，就会有嗰个拉丝流心嘅东西喺度啦。咁、当然啦，你话你可以食到几邪恶嘅话咧，你中间除咗让嗰啲片装芝士，亦都可以加少少嗰啲 mozzarella 嗰啲芝士碎咧、 哦。芝士碎 系啦， 芝士加芝士 系啦，亦都可以包埋入去咁就 或者加啲烟肉粒落去系咪？ 系啦、，double cheese 咁样咧，中间亦都系好好食嘅， 几、好啊！ 间唔中可以整下咯， 好啊。 林慧的享乐时代。 就想同大家讲下咧，唔知道你哋中唔中意饮豆浆啊，或者食啲豆腐类嘅制品嘅咧？ 中意， 中意， 中意。因为咧嗱，我以前咧对于豆腐店或者系豆品铺嘅印象咧，就觉得好似都系啲传统啲啦、老派啲嘅一啲感觉啦。咁、但系咧，最近又见到都有一啲新派嘅所谓叫做豆腐豆乳店，咁、就系、即系叫做喺香港嗰度开展一啲嘅业务啦。咁 做咩煎酿豆腐嗰啲啊？咪食？ 你系谂咗嗰样？你谂咗嗰边？我咧一聽到嘅時候咧，我嗰陣時就諗，因為豆乳店或者係豆腐咧，以前通常都係整腐竹啊，或者係豆腐花啊， 腐乳啊，即係九龍城嗰 係啦嗰類啦，即 係 啲老式啲嘅嗰 煎豆腐都好好食啊， 煎豆腐都正啊，嗰類啦， 再加辣椒，哇！ 跟住再炒通菜係嘛？通菜就係咁樣。 喂，但我想話咧，我今次見到呢一個咧，我就覺得佢都算係有一個嘅揭秘嘅，因為而家大家中意啲咩咧？啲速食嘅文化嘛，即系最紧要行得走得，最好买酒就可以一路食一路饮，或者一路带住翻屋企咁样啦。咁所以佢咧自己又有出 product 啦，又有啲系可以俾人拎走食嘅嘢啦，就唔系话净系堂食嘅咁样。咁佢都系一个类似可以堂食嘅地方啦，有少少似人哋嗰啲咧茶品店啊，即系有啲茶品店咧咪间开咗一边系冲茶可以即饮嘅，一边咧就可以俾你坐嘅，有啲嘅雅座嘅小座位咁样啦。咁佢咧都比较系新式啲嘅。咁我自己咧就好中意食雪糕。咁對於豆腐味嘅雪糕咧，我自己都好偏愛嘅。 好正啊！我覺得豆腐味雪糕 係啦， 係我最中意噶。 係啊，我都好中意，即係淡淡地咁樣啦。 係啊， 咁但係咧就比較少地方即係會有呢啲口味啦。咁同埋咧，佢又有一啲咧，其實又類似有啲 fusion 咁嘅嘢嘅，即係加一啲咧類似係仙草啊，或者係珍珠啊，或者椰果嗰啲配料咧，就落去一啲豆品嘅飲品嗰度。咁、但係咧就唔係好似人哋出邊嗰啲咩奶茶店咁樣，就係乜乜奶茶咁樣啦。佢就全部都係加落去啲豆。豆乳啊等等嗰度，咁其实总之咧，成间嘢咧都系同豆有关嘅、即系黄豆嘅唔同制品，雪糕啦，头先有讲到，跟住亦都有啲咧系类似糯米糍嘅嘢啦，或者系咧饮品啦，同埋有啲咧系可以买走嘅支装饮品，以至都系甜品都有嘅，咁除咗话净系豆之外咧，佢亦都 crossover 咗其他嘅嘢，例如佢出咗呢个嘅嗱豆浆，大家饮得好多啦、但系豆乳茶，大家有冇谂过咧？即系类似系奶茶嘅茶就撞埋个豆浆嗰度，就唔系用奶啦。咁呢啲咧，其实就系对于啲唔中意饮奶嘅朋友咧，就可以试下做一个嘅 replace 啦。 即系我、 系啦， 系咯， 冇错。咁亦都可以咧，系拣呢一个浓味，即系嗱，好似人哋食辣咁样，就有好多度咁样啦。咁佢呢一个咧豆味嘅浓郁度，亦都系可以选择嘅。咁咁咧就所谓系好似将一啲旧式嘅一啲对于豆嘅概念咧，即系一啲制品啊，同埋食品咧，就再增添咗一层，就系新式啲嘅啊。譬如可以自己自选中意啲乜嘢类型啦，有甜食，亦都有唔同嘅饮品。咁啊就唔知道会唔会大家对于呢一个所谓嘅豆制品嘅店铺咧，都系有兴趣的。 我有、 我都有、 嗱，头先咧 ，Barbie 讲嗰个咧豆嘅浓度咧、其实依家好多日本嘅超级市场咧，就系、高举紧呢个好浓郁嘅呢个豆嘅味道嘅、一啲豆浆。我试过饮过一杯咧， 哇！真係成個口咧， 係啊，都係豆咯、啊， 成個鐘頭都係嗰陣 嗰陣豆漿 嗰陣味道。因為我哋細個其實我唔知道你點樣接觸豆漿啦。嗱，有兩個地方去接觸到，第一個咧就係、是食粥嘅鋪頭，食粥嘅鋪頭通常都會跟杯豆漿，嗰、杯豆漿咧就甜爺爺嚟嘅，冇豆冇豆味。 好多都越落越多糖添啊，其實 即係好似糖水咁樣攰攰攰飲。第二個咧，我接觸到咧就係、涼茶鋪咧都有豆漿嘛。 我係喺第三個地方就係、街市，街市卖凉粉豆腐咧，咁嗰档佢就会磨埋豆浆。 我都系街市、 通常咧就即系阿婆去买餸，我就喺嗰度食凉粉同埋豆浆，系等咯，系啊，唔系佢唔想我周围走。 喂，真系，我妈细个都系过买餸，叫我坐喺街市食碗豆腐花先走咯。肠、粉豆腐花，其实街市好多档口都系噶。我以前咧有问过嗰个叔叔噶，因为咧我喺度食一转豆腐花咧，就见到佢咧好多人就帮佢买啦。咁我细个个年代咧，我记得系$5一碗嘅。 系啊系啊系。 咁我大概坐喺度，可能等我阿妈四个字咧，我已经见到。佢卖咗起码20碗啊！ 你觉得佢赚大钱？ 系啦，跟住好劲啊！收来收去，咁多银仔喺度啷嚟啷去嗰啲声咧，叮叮当当。 我细个听阿婆讲过啲豆浆铺， 系啊， 啲豆制品其实你系开水啊嘛，好多都系，唔系好平，即系个成本有限咯。 而家有啲咧，即系提高咗成本，咁当然嗰个成本又转嫁翻消费者啦，就会用一啲海外嘅有机黄豆，咁啊声称就喺度做，譬如咁讲啦，加拿大嘅有机黄豆咁做。出嚟嘅豆腐或者豆浆嘅，咁个价钱真系翻一倍喎。 系啊，咁依家有机呢两个字就系贵啊，有机菜啊贵多$10， 仲要搭飞机过嚟咁样， 有机黄豆再贵啲。 但系唔知系咪真系，如果嗰个地方同我哋嘅嗰个地方系近啲嘅产地咧，咪就真系平啲咧。 同埋有讲嗰啲咩粮食危机嗰啲，咁啊你关于嗰啲期货价格，你都见大豆嗰啲都升得好劲抽下啦，嗰啲全部都系考量之列。你见今年疫情嘅缘故啊，天气唔稳定咧，乜嘢？期货升啊，马铃薯啊，粟米啊，玉米啊，啲价格系咁升啊，好可豆啊，嗰啲全部都升啦。咁啊，依家总之乜都升，系人工唔升嘅啫。 但我想话咧，我讲翻咧，头先我讲过我嘅后续啦。咁你哋咪话，我觉得嗰个叔叔赚大钱嘅。咁我嗰阵时又真系咧不耻下问，我问嗰个叔叔，我叔叔啊，其实咧你咧，我见你坐咗15分钟已经有咁多豆腐花卖出啦。其实你嗰桶豆腐花咧，你自己系几多钱嘅内货或者整啊咁？佢話原來咧，其實香港有好多都係咁樣嘅，即係呢啲小檔經營咧，就係有啲嘅類似集團式咧，就會交一啲豆腐花俾佢哋一桶桶咁樣賣嘅。 哦， 咁想當年咧，我嗰陣時咁細個啦，佢話係$50一大桶，係啦，咁人哋就朝頭早即係整好熱辣辣咁樣交嚟啦，新鮮啦，咁就開始$5一碗賣下一碗賣下一碗咁樣啦。哇，咁我就哇好快 賣10碗就回本啦， 係啦。跟住我嗰陣時細細個就知道啊，原來做生意就係咁樣㗎啦。 跟住有冇翻去叫你阿媽唔好 買 餸啦？你卖豆腐花， 我嗰阵时都有咁同我妈讲， 你又可以免费食系咪？ 系啦，我阿妈阿妈，不如我哋喺楼下咧，即系自己整一个档口仔咧卖豆腐花。我又中意觉得好似好玩笔嗰啲豆腐花咧，即系细个嗰阵时有呢啲咁嘅幻想。但我阿妈当然系话傻啦，你翻去读书啦，唔好谂咁多嘢。 但你讲食豆腐花，其实阿小白住大埔咧，大埔都有一间咧系嗰个四方框嗰度咧。其实嗰度有两间嘅，我中意嗰间咧，佢有得不另外一款嘅糖水落去，即系鸳鸯咁样咧。 有得加咩？芝麻 啊，有啲加芝麻啦，有啲我最中意咧就系加嗰个杏 桂花 薏仁啊，薏仁啊， 我好中意加姜汁咯， 系啊，又系咯，系咯， 系一间传统啲，一间就多花款咯， 系啊， 两间都受欢迎啊，我觉得 都滑嘅， 都滑嘅， 最紧要滑捋捋就好好味噶啦， 系啊，整豆腐花咧，搵次都可以介绍下，即系点可以整得滑啲啊，好味啲啊。冇啊，整到我好一直都好想要有部豆腐机喺屋企，豆腐花机， 豆腐机，好劲啊！ 屋企打造成咩？唔知啊，原豆腐店。 可能我细个咧又好中意饮豆浆啊！我成日觉得如果屋企有部好，而家啲豆浆机都好简单啫嘛，你揿个掣，朝头早有得饮嗰啲咧，我觉得有部豆浆机喺屋企，朝头早有热辣辣嘅豆浆系好幸福嘅。 养生机啊，2000-3000元啊，依家嗰啲。 我屋企有一部咧，平平地呢，介唔介意？ 啃住先啦，小 白。啃住先系嘛？ 出样 出样。用过一次咋？用过一次咋？系啊。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